就助，有感染症状人员就立即被送往定点医院排查诊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在欧美蔓延，法国卫生部长萨洛蒙说，法国每三日累计确诊个案大约增加一倍，重症病人数量增加，情况急速恶化，令人非常忧虑。法国目前累计超过5000宗确诊的个案，超过120人死亡。德国是自当地星期一起对法国、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和丹麦实施边境管制，除非有合理原因，例如需要跨境工作或者运货，否则不可以通过。在美国纽约市和洛杉矶，学校、餐厅、酒吧、健身室和戏院等公共场所需要暂时关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在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63点，跌969点，总成交金额158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789点，跌9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253点，跌5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8跌23.2。阿里巴巴179.3跌12.4，中国平安77.5跌2.9，建设银行6.19跌1.5，汇丰控股43.8跌1.9，友邦保险66.05系跌3.05，美团点评82.2跌6.8，中兴通讯系报23.8跌7.2，盈富基金23.5跌8.5，工商银行5.1系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9.562，英镑系9.594，瑞士法郎8.271，澳元4.802，加元5.601，新西兰元4.703，欧元8.7279，每百日元对港元7.3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54。日经平均指数报17002点，系跌429点。港金现价报14270蚊，系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4.76美元，卖出153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的，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近住必加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果栏。港岛路面就中区的摩利臣街，因为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摩利臣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辅道中交界的右边线现在只是被电车通过，摩利臣街去海旁方向就比较多车的。还有就是如果长过七米的车辆，暂时是禁止在摩利臣街转去德辅道中或者是新街市街。德辅道中近住雪厂街嗰度咧，都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嘅。而家雪厂街去海旁方向，近住德辅道中嘅部分右线都系有封路措施。雪厂街、德辅道中交界咧比较多车啦。九龙方面咧，就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天光道嗰边咧就比较多车啲嘅。咁啊，土瓜湾咧因为有沙中线工程啊，现时龙浦道啦、码头围道、浙江街仲有靠背垄道同埋天光道咧都有啲临时嘅封路改道安排嘅。经过时间，大家睇清楚啲临时路牌指示。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东行去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

今日咧最新咧就係差唔多去到3200人啊，即係話咧。相信可能在很快或者是今日之内或者是几个钟之内呢，全世界不同国家所公布的确诊新冠状病毒的死亡个案呢将会是超越在内地中国内地所公布的确诊死亡个案的了。咁亦都见到的就是疫情呢又可能见到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啦，由最初是主要要防范内地的个案流到嚟香港，到要防止本地感染。咁而家咧，成个防疫嘅方向咧，见到嘅就系、是、要睇下点样去避免咧，有更多嘅外国感染嘅案例咧，系传翻入嚟香港嘅。嗱，大家留意到政府嘅公布咧，就系呢两日嘅公布咧，其实都系有差唔多嘅情况啦，就系、是、基本上咧。新增的個案咧，都係喺外地感染翻嚟嘅。咁好多人係喺外地旅遊啦，或者係公幹啦。譬如琴日咧，七人之中咧，全部都係有外遊記錄嘅。咁而今日咧，嗰七個人亦都有七個人新增嘅感染個案啦。而呢七個人裏邊咧，其中咧都係有六個人咧係有外遊記錄嘅，佢自己係直接。在外地回来的，包括在荷兰，包括在西非地区去杜拜，包括参加旅行团去埃及。这个旅行团去埃及的旅行团就跟之前讲的是不同的，是另一个来的。还有的就是有人去过北海道滑雪，有人去过奥地利滑雪。而今日里面七个确诊的里面有一个是没有外游记录的。那他呢就是接载一些曾经去过日本滑雪的香港人。那他可以说虽然不是外地的感染个案，但是呢都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就是说呢，其实现在整个防疫的方向呢就是讲紧究竟怎样去防范外地传入更多的个案呢。那见到今日嘅新增嘅個案，其中一個咧就係去過西非地區，亦都去過杜拜啦。咁去杜拜應該係轉機嘅啫。咁另外一個個案就係去過埃及啦。嗱，咁而家大家講緊嘅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歐洲嘅疫情咧係非常之嚴重啦。譬如話法國衛生部長啱啱講啦，就係、是、近日嘅法國疫情啦，確診嘅個案係每三日增加一倍嘅。嗱，呢個數字其實都幾得人驚嘅，因為即係呢啲咁嘅增加嘅方法咧，其實係即係級數咁樣增長啦，即係話三日就一倍，跟住就兩倍，就四倍，跟住八倍。十六倍咧，好快就会有几十万人系感染嘅。如果个趋势继续嘅话，咁所以一切而家嘅发展咧，都系令人几担心嘅。就系欧洲嘅疫情，佢哋嘅检测可能系比较好咧，就个确诊嘅个案咧系可以话即系火箭式咁样上升紧噶啦。咁但系咧，刚才讲到啦，就系喺香港发现有啲翻翻嚟嘅，譬如埃及，我哋睇翻嗰个个案咧，其实埃及咧，到而家确诊嘅个案系120几宗嘅啫。咁有好多嘅懷疑啦，就係究竟呢啲第三世界國家佢哋檢測究竟準唔準確嘅咧？甚至係有冇檢測嘅咧？有冇足夠嘅技術去睇住成個疫症有冇發展咧？譬如話今日係有一個30歲嘅外籍人士確診，佢去過西非地區嘅。咁西非地區咧，你睇翻而家確診嘅一啲例子咧，其實嗰個數字係好低嘅啫。咁所以咧，而家嘅問題就係有好多好似歐洲咁個確診數字係見到升得好快嘅，咁已經開始所謂封關啦，或者而家最新嘅政府嘅做法就係喺英國、美國、喺埃及、喺愛爾蘭同埋歐洲神根地區嘅國家嚟到香港嘅人咧，都要已經係14日要家居隔離啦，即將會開始實行啦嚇。咁但係其他地方又點咧？係唔係都要佢哋喺外國嚟嘅都家居隔離咧？咁因為咧有好多嘅病例咧，似乎喺好多嘅不同嘅第三世界國家，佢未必檢測到嘅數字，未必反映到實際，咁應該點做咧？咁另外仲有一個頭痛嘅問題啦，對於好多家長嚟講咧，喺英美咧係有好多香港人喺嗰度讀緊書，尤其係中學甚至係大學讀緊研究生嘅，咁佢哋究竟應唔應該翻香港咧？翻嚟嘅時候又有咩遭遇咧？咁呢啲咧都係好多家長開始頭痛嘅。如果大家听紧嘅有啲乜嘢家长正为呢件事烦恼紧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3月16日朝早10点，消委会测试市面45款润唇膏，80%样本验出潜在有害嘅矿物油物质。研究及试验小组副主席雷永昌 ，MOSH 咧就可以咧喺身体度累积啦，可能咧就会咧对呢个肝脏啦、脾脏啦、淋巴结呢啲组织咧产生伤害。MOAH 嚟讲咧，因为我哋会怀疑咧佢对呢个基因啦，同埋呢个对癌症咧系有影响吓，咁所以咧亦都系尽量要避免嘅。 10点半， 为了避免车程过长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我们今次是会集中处理距离武汉市大约2至3个钟头车程而有较多香港人滞留的城市，分别是孝感市、咸宁市和黄石市。 政府最快下星期二安排第二批包机接载滞留湖北省港人回港，涉及700多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宜昌啊、恩施啊那些，如果同样地有一些是比较紧急的情况，特别譬如说是有长期病患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患病的儿童，这些我们都会尽我的能力去做，但是做的同时都要确保呢那个是能够是即是安全，能够是风险可控，同埋呢能够是实际可行的。 10点9，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预算案增加公务员编制，有议员关注警队人手的增幅。林卓廷， 警队增加编制咧系占咗成个政府增加编制咧系40%嘅，嗰个增幅咧系非常之惊人。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 警队一方面要处理咁多嘅公众嘅活动，又要维持社会良好嘅治安，要做好防止罪行同埋滅罪嘅工作，我哋覺得佢增加人手係合理。 下午4点半，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另外有2宗初步檢驗為陽性。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好啦，見到疫情嘅最新發展，特區政府準備點應對咧？電話裏邊咧有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嘅，林正財你好啊。 Hey, 你好，啱 啱。係啊，嗱，而家我哋聽到好多嘅聲音咧，都話即係對於而家好多飛機入境啦，對於好多嚟自世界不同地方嘅外國人又好，香港人又好啦，個風險越嚟越高啊！你覺得即係而家嘅對於而家外國人士嘅要求嗱？指定的那些地區就14日家居隔離，需不需要繼續去擴大這個範圍？ 其實就現在就差不多每一天呢都看著情況的，就好像之前都經常都有說，要看幾個數字，每個地區它那個發病的情況，它發病的速度，還有它的防疫的能力，就同埋兩地嘅往來，再加上仲要睇下佢數字背後，佢究竟佢嗰個測試嘅能力係咪真係反映喺佢嗰個確診數字裏面。咁所以都係一籃子咁嚟睇嘅。咁其實而家如果即係加埋尋日宣布嗰啲嘅國家同埋地區，即係我哋都要強制家居檢疫嘅咧，咁其實都涵蓋好多地方噶啦。咁你話會唔會話真係？去到有一日就係基本上所有到港嘅人士都需要做呢啲檢疫咧，咁都有呢個可能性嘅。 係，因為而家見到嘅就係有，譬如今日見到嘅就係有好多有一啲嚟自譬如西非啊、杜拜啊，都有一啲名字咧，就係睇個數字咧，嗰個確診個案就唔係咁多嘅，但係都會感染到一啲旅客咧，就令人擔心。其實已經好廣泛範圍存在喺好多不同嘅國家，佢哋數字低係因為檢測得唔好啫。 係啊， 咁所以個風險係好大。咁而家嘅考慮仲要等乜嘢咧？ 其實就唔係話等啲咩嘢嘅，即係而係要實際每個地方嚟睇啦。咁啊，同埋就亦都要睇下我哋嗰個檢疫嘅能力，那個容量有幾大。咁因為而家我覺得最大嗰個壓力測試咧，就係嚟翻緊嚟嘅喺英國同埋美國嘅香港人。咁我相信大部分都係學生啦。咁嗰個數字都頗大嘅，咁就都要管理好啦。咁特別英國，我哋好擔心嘅，因為英國個疫情，我相信都其實而家都頗嚴重嘅啦。 咁就同埋仲有一批即係好喜愛旅行嘅香港人咧，咁而家都仲喺國外嘅，咁就即係亦都要佢哋翻翻嚟，咁啊即係睇下我哋嗰個承擔能力去到邊，因為我哋亦都要考慮一點咧，就係即係每一次我哋宣布呢啲嘅措施嘅時候咧。就反而我哋係會鼓勵到嗰度嘅地方嘅人咧，係會嚟香港嘅。咁我哋都要留意住個情況。 嗱，咁其實咧，就有啲人講就係，你既然如果佢翻嚟要接受醫學觀察，或者係有啲仲有啲人係冇需要都嚟香港，因為香港仲可以嚟嘅話，咁不如唔俾所有外國人進入香港，係咪簡單啲咧？ 其實在數字上咧，我哋睇咧，即係以而家我哋呢啲強制檢疫個情況咧。其實就差不多等同這個現象的，以往那個數字即無論在不同的地區，即包括韓國都是，就差不多你說他來到香港我們要強制檢疫你14日，因為他們就即除非就住在酒店，否則他們要去一些檢疫中心，基本上都很少外國人來的。其實現在我們無論那些確診的數字好，或者我們入境的數字好，每次我哋有宣布呢啲強制檢疫嘅情況之後咧，其實大部分翻嚟嘅香港人，咁就嗰、那個壓力亦都係從香港人而嚟係比較多嘅。 嗯，嗱，啱啱我見到咧就係澳門咧又有一個新嘅公布啦，我諗你都應該可能留意到、就係由3月17日零時起咧，就會要求所有入境澳門之前14日去過中國以外嘅國家地區人士。即是不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澳门居民、外籍雇员、甚至是旅客呢，所有人都要，即总之不是由香港和台湾去澳门的人都要14日医学观察。这个是澳门刚刚公布的、即是他们已经都即基本上都是叫做封关晒，封晒关晒了，如果这样说。 不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即这个可能性其实每日都有的。即係亦都唔排除個可能性，我哋即係有一日，甚至乎好快嘅一日，我哋都會做呢件事嘅。咁不過即係因為之前我哋都即係公布咗一啲嘅措施，咁亦都有頗多嘅人係翻緊嚟嘅。咁咧就而我哋個檢疫嘅能力亦都唔係無限嘅。咁所以就即係而家我哋。估計嚟緊呢幾日係有數以千計嘅學生係會喺英國翻嚟嘅。咁呢幾千個學生，我哋點樣做好我哋嘅檢疫工作？又唔會令到我哋嗰個醫療系統係爆煲。咁喺當中其實都有啲平衡嘅功夫要做嘅。 係，咁即係話嗰幾千個香港嘅學生可能喺英國或者美國翻嚟啦，再加埋有好多。在其他地方回来的香港人，其实你们预计那个检疫中心能不能够承受到这么多人都要在那里住14日呢？ 香港人就有个好处，就是他至少有家、有家住了。就还有学生都好一点的，因为学生他们又有家长看着了。我相信家居检疫那个难度就没那么大的。那我们都会考虑其他的方法的，甚至乎會唔會有啲高危嘅即係回港嘅人士，我哋會幫佢即刻做測試咧，即係以至於我哋即刻就知道佢係咪已經感染咗呢一個即係冠狀病毒咧？咁呢啲我哋都會嘗試去做。 即係你意思係喺機場即刻做定係點？ 未必喺機場做啦，但係即係佢翻到嚟，可能因為而家我哋嗰個做得最多嘅測試就係嗰個深喉唾液個測試咧。咁其實就係佢朝頭早即係第一啖口水。就掠出嚟，咁就跟住就送去啲診所度就做呢個測試嘅。咁嗰個就即係唔適宜喺個機場度做嘅，咁就即係佢翻到屋企做都得。咁但係就要帶翻嚟俾我哋咯。咁不過我哋都喺度諗緊，即係因為亦都冇可能我哋同一時間係幫咁多人係做，咁所以會唔會係我哋係會做一啲醫學嘅判斷，去決定邊啲人士係比較高危一啲，我哋就先幫我哋做咗先咧咁樣。咁呢個會幫到我哋嗰個檢疫嘅能力嘅，即係可能即係如果測試咗佢係陰性嘅，咁至少嚟緊嗰幾日我哋都知道佢係應該多數都冇事嘅。咁呢啲都係會令到我哋嗰個檢疫能力係高啲嘅。咁不過 就算你點高呢，即其實冇一個地方係可以無限量咁樣去承受呢個壓力嘅。咁我哋又要睇住，如果我哋測試咗之後，我哋多咗確診嘅病人，咁醫管局又會面對更大壓力㗎喎，因為佢哋要收佢入院就做即係隔離啊、醫治啊等等嘅工作啊。 係啦，咁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關於而家喺好多關口裏邊嗰個即係申報啊、檢疫嗰個申報咧，有可以見到嘅就係因為新增嘅一啲確診嘅病患咧，佢明明喺機場入嚟嘅，明明已經其實。問翻轉頭咧，佢哋係已經有病徵嘅，但係申報嘅時候都冇講清楚啦。點樣可以即係喺嗰方面做得好啲咧？ 嗰度即係其實係真係主要都係靠教育噶啦，因為如果佢真係其後成為病人，咁佢都係病人啦。咁咧就即係當然即係點樣追究係後話啦。即係我哋首先要醫治好佢先啦。咁就即係我希望，因為嚟嘅好似我。頭先講咧，基本上翻嚟嘅係即係九成幾都係香港人嚟嘅。咁我希望香港人都一直即係我哋用呢一種即係香港自救嘅精神，我哋係誠實啊，因為呢個係關乎你嘅健康同埋你家人嘅健康嘅。即係如果你唔主動申報嘅話咧，即係其實係會令到我哋個監測同埋即係如果我哋其後做測試嘅話咧，都冇咁準確。 好，唔該曬林正財行政會議成員，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以及两宗初步阳性个案，大部分个案有外游记录。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美国联储局宣布减息同埋重启量宽之后，金管局紧密监察金融市场运作，认为今日亚洲市场包括港股在内大幅波动，但是香港市场运作有序，未见异常情况，港汇保持稳定，大约处于 7.76 水平。港元利率因为集资活动企稳，但是相信资金需求回落之后，港元拆息会跟随美国减息而逐步下跌。他在收市之後見記者，表示過去幾個星期，環球金融市場因為新型肺炎疫情擴散至歐美而大幅波動，各國央行實施不少措施，減少經濟和穩定市場，但是往後市場走勢，視乎世界各地疫情擴散和抗疫成效，相信未來一段時間，環球金融市場仍然會隨著疫情發展等而波動。他提醒市民，市场仍然会大上大落，作任何投资决定要小心考虑和评估，亦都要做好风险管理。大埔日前发生怀疑同党欺凌事件，警方拘捕10名少年的男女，起诉他们有意图而伤人、普通袭击、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以及制作儿童色情物品等的罪名。各名被告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少年庭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4月20日在粉岭裁判法院少年庭再讯，等待控方安排认人手续，检验各被告的手提电话和调查事发地点附近的闭路电视。十名被告包括6男4女，年龄介乎10至14岁。控方認為案情嚴重，反對各被告保釋。裁判官形容各被告涉嫌聯群結黨，多次向受害人施加傷害，指控嚴重，不批准各人保釋，由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看管。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討論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交的去年區議會選舉報告，提及有選區點算選票比發出的選票多出60票，引起不同黨派議員不滿。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認為事件源於有票站主任監管不力，不能夠接受有人造假。 民建聯議員陳恆斌建議政府主動司法覆核有關個案，或者宣布有關選區的選舉無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瑞夫表示，區議會選舉公平公正和誠實完成，如果議員有證據應該向執法機構舉報。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翁應輝說，全部選區只是發生一宗票數不符的個案，已經轉交執法機構跟進，當局不會揣測事件原因。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早晚有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溫暖，潮濕有霧。現在的氣温2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北河街挤塞，龙尾排到去白杨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西贡大网仔路近住柏宁顿花园，因为有临时工程，近住回旋处嗰段来回方向都几多车噶。要特别留意另一宗的封路消息，就是在港岛的摩利臣街，因为要做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星期四的早上接近10点，摩利臣街去码头方向和德辅道中交界的一段右线是封闭的，只是准电车驶过，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是暂时禁止由摩利臣街转入德辅道中又或者新街市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换证，有我张智霖，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60或6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0年2月18号至4月2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谭慧卿为我哋带嚟嚟自摩洛哥嘅大城小事。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咧，礼拜三嚟到索维拉嘅，全个城到处都系红色嘅国旗啦。每个星期五嘅晚上，有我谭慧卿为你哋带嚟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请大家到时记得收听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疫情发展到呢个阶段啦，见到喺欧洲咧有大爆发嘅迹象啦，喺不同嘅国家咧，确诊嘅病例咧都系急升得好快。除咗意大利，亦都有西班牙、法国、德国咧，确诊嘅病例咧，亦都系升得快啦。而英国、美国咧，虽然数字上佢哋比头先讲嗰啲国家都系少，咁但系咧。似乎咧佢哋嘅測試係做得比較少啊，咁即係就算有人係患咗病 感染咗冠状病毒咧，喺官方统计上嘅数字都未必知道嘅。而一个好急切、好多香港人嘅关注嘅问题咧，就系自己喺英国、美国啦，都有唔少嘅仔女喺嗰度读紧书噶啦。而家就要决定咧，究竟系咪翻嚟，点样翻嚟啦？而佢哋翻到嚟咧，都似乎大部分人咧都要经过14日嘅家居隔离嘅。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黄女士，黄女士你好啊。王女士， 歐生你好啊， 請講。 其實我自己今朝咧都打過上嚟講過噶啦，因為我都聽到教協葉建源咧係講過咧，其實香港嗰方面可唔可以即係統計一下，究竟我哋依家香港人喺出面交流生同埋留學生究竟係有幾多？因為真係好慘啊，今次係 book 唔到機票啊。 係。系啊，好多人 上个星期我个仔已经系 book 咗，今个星期嘅19号系可以飞翻嚟嘅。咁佢转机咧就喺芬兰嘅，但系今晚就3:30钟开始咧就话芬兰嗰边已经系冇咗机再翻嚟香港，咁就已经系飞唔到翻嚟啦。跟住再去睇咧，40,000蚊嘅机票都买唔到啦。 系，原先嗰张机票已经系好贵噶啦，系嘛？ 是啊，好贵都冇机位啦。 你是不是想即政府应该又派包机去接他们，这样会安排会好一点？ 不要说包不包机，我想问一下，我学生现在都好害怕在这里，跟着我们做家长的是很无奈帮不到啊，现在是。 明白，好。好多謝黃女士啊！咁嗱，剛才黃女士提到，究竟而家係好似好多香港人嘅仔女喺英國、美國讀書啦。嗱，我手頭上嘅數字咧，就是、究竟有幾多人呢？呢個係舊年嘅數字，2018年到2019年嘅數字，就係仲係大學啫，同埋讀緊研究院嘅係16,000多人嘅，淨係舊年嘅讀大學嘅數字，未計小學、中學嘅數字。咁所以如果佢哋大部分人都要翻嚟香港嘅話咧，都真係一個對機位嘅需求係好大嘅。不過有另外啲問題咧，就係而家喺英國咧，大部分學校啦，即係政府啦，最少就係冇話要停課嘅，咁所以佢哋都面臨好艱難嘅選擇啊。好啦，咁疫情發展到呢度咧，喺電話裏邊我哋揾到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嘅，許樹昌你好啊。 係你好。 係啊，嗱，咁啱啱咧就係見到澳門咧都要求所有入境嘅人士啦，除咗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的居民都要14日醫學觀察嘅。你覺得香港需唔需要去行到呢一步啊？而家 我相信政府應該都會好接近呢樣嘅。今朝係開個會，我相信政府而家仲傾緊嗰啲細節嘅。 係 咁應該可能都會同一個方向咁做，即係喺海外翻嚟嗰啲人士咧，就係、是、應該都會係要呢、這個檢疫隔離14天。 咁你见到咧就即系而家喺英国嗰个情况咧，嗱好多家长都会即系谂紧点样去送翻啲仔女翻嚟啦。你觉得系咪需要翻嚟咧？你觉得喺外边读紧书嘅学生香港人 啊，英国最大问题就系佢而家就唔做呢个围堵政策。咁佢直情系啲轻微个案都唔俾你入院嘅，喺屋企休息嘅。咁你有喜事上嚟咧，就系、是、都相对都几难，即系你想入医院都冇呢个选择。佢淨係留翻啲重症嘅，即係可以喺醫院裏面。咁所以同埋咧，因為佢係決定係唔做測試咧，變咗你有乜事嘅話，你又唔知自己咩事。咁所以翻嚟嘅話，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我覺得。 其實如果佢哋留喺嗰邊同埋翻嚟咧，即係要用啲乜嘢標準去決定咧？系许树昌，你个电话咧听唔到添， 系而家系 好啲，好啲吓。 sorry， 头先我听唔到你。 系，我想问一次啦，嗱，即系有啲人就会咁讲嘅，就系、是、话其实喺英国嗰个数字比较低啦，同埋咧后生仔就算感染咗咧，都未必好大件事嘅，系咪唔需要咁担心咧？咁点睇咧？ 嗱，咁大部分人就啱嘅，咁但系你好难讲，有啲人可能有啲长期病患，你唔知噶嘛，有啲可能哮喘啊，或者某啲。有啲本身有啲糖尿啊之类，咁如果呢类人士佢咁有部分， 系 咁你而家又決定唔驗啦，又好多輕微嗰啲又唔可以入院，咁即係如果你穩陣啲嘅話，就可能香港呢方面嗰個支援會好啲咯。 係，我想問一下咧，嗱，即係你對於英國成個醫療系統嗰個認識啦，佢哋採取而家呢一個抗疫嘅手法，好多人就認為佢好似乜都唔做，咁但係有啲人又會用到即係一個所謂群體免疫嘅一啲嘅。的概念去話，即其實咁樣可能係令到更多人免疫咧，可以減少疫症第二波嘅傳播。你點睇各種嘅論調啊？ 嗱，佢係咁樣諗啦，即希望如果社區好多人感染咗咧，咁你本身有抗體啦，變咗就有個社區有個保護作用。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咁嗰啲老人家長期病患嗰啲人，佢哋感染咗嘅話，會可以好嚴重嘅。虽然你话将啲老人家就尽量喺屋企隔离四个月，但系事实上做唔做到咧？呢、个真系唔知嘅。同埋嗰个抗体究竟可以维持几耐，亦都冇人知道。举个例，当年沙士咧就有啲长期跟进嘅，嗰、个康复者个抗体咧系话维持到两至三年，保护到个人。但系去到中东呼吸综合症另外一种冠状病毒，十个月嗰个抗体已经消失咗啦。咁而家呢個新型冠狀病毒究竟嗰個抗體係可以維持幾耐？我哋根本上唔知道。而家即係出現咗兩個幾月啫嘛，係咪真係可以保護到嗰個人有一個群體保護效應呢？其實呢個真係冇呢個答案。 咁即係話，即係如果即係英國採取嘅呢種手段嘅話，可能其實個死亡人數係可以好高喎，可唔可以咁睇？ 係啊，特別係啲長者同埋嗰啲長期病患者或者啲肥胖啊呢啲咁嘅因素咧，喺內地睇到就係、是。病情会严重啲啦，死亡率又会高啲啦，咁、所以佢而家都未有确实证据话嗰个抗体可以保护到一段长时间，就拣咗呢一步咧，就变咗有啲风险咯。咁佢而家希望用呢一样咧，就即系等到2021年可能年中或者年尾有呢个疫苗啦。咁到时咧，社区好多人感染咗，跟住有疫苗，咁容易解决咗个问题。咁但系呢个真系好多系唔确定嘅因素咯。 系咁，我想问一下咧，系咪其实而家医学界都基本上有共识，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呢一种病毒咧，似乎喺未来嘅短时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会继续喺呢个地球上走嚟走去噶啦。系咪大家唔使旨意夏天嚟到就会大家可以松一口气？ 冇错，因为而家你睇到咧，欧洲好多国家都仲系爆紧啦，嗰个数字系咁上升紧。咁就算系香港夏天，我哋希望个病毒冇咁活跃。不过你喺南半球系冬天，到时嗰边就可能活跃。咁你有啲人可以坐飞机喺潜伏期入咗境，亦都可以散咗去北半球噶嘛。咁所以我相信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咧，都系喺嗰个一定会有长时间会影响到我哋。 咁如果係咁諗嘅話咧，嗱，即係嗱，英國嗰邊咧有一個講法，就係話點解佢哋用嗰種方法咧，就係認為咧，而家世界上好多地方用一個圍堵嘅政策、封城嘅政策、全個生活停頓嘅政策嘅時候，係唔能夠持續啊嘛，唔能夠持續一年或者兩年先至咁樣做法。你覺得如果係咁嘅話，我哋係咪期望即係其實我哋嘅生活可能喺未來一年半年都可能係要咁樣圍堵法？ 如果香港呢方面，因为我哋个围堵政策都事实上系好有效啦。而家我哋都系140几个个案，咁就好明显个围堵政策系有效。我哋将嗰啲可疑个案、怀疑个案、确诊个案全部入晒医院嗰度隔离，就系唔想佢散入社区啦。全部嗰啲紧密接触者全部都系做一个检疫隔离，都系同样理由，希望佢唔好散入社区。但系英国嗰方面就相反，就好早投咗降，即系唔做呢样嘢。咁但系意大利相反就好努力，佢亦都系做紧一个围堵，虽然佢仲系上升紧。咁变咗，而家变咗欧洲，你冇一个统一嘅措施咧，就变咗欧洲变咗一个最大嘅瘟疫区咯。而家变咗，所以睇到近排嗰啲入香港嗰啲数嗰啲个案咧，全部都系同欧洲有关，特别系英国啲。 系嗱，咁我哋都成日听到啦，或者有好多人喺香港都观察到咧，喺中区啊，喺一啲酒吧区咧，好多外国人啦，都唔兴戴口罩嘅。你见到喺英国、美国嘅医学嘅建议咧，都叫人系冇需要嘅话，或者你唔系病嘅话，就唔需要戴口罩嘅。你点样睇佢哋呢一种做法咧？ 大家啲諗法唔同咧，佢哋可能冇經歷過2003年沙士啊，即係當年香港戴曬口罩，多洗手，咁當年嘅流感啊，好多嗰啲呼吸道嘅毛病咧，2003年嘅3月至9月咧，係比起之前嗰幾年咧係低好多嘅， 咁今次香港亦都係啦，你睇到我哋個流感高峰期喺冬季係縮短到五個禮拜，咁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個社區嗰個衞生做得好嘛，大家戴咗口罩同埋呢個多洗手。咁、但係相反喺外國佢哋唔慣咁做，咁但係睇到外國嗰啲數字咪升得好急咯，所以。 但係佢哋又話。佢哋咁，佢哋唔戴口罩又話根據科學，又話係因為冇科學證據證明係戴口罩有用，點解會出現咁嘅論調 嘅咧？嗱，呢啲咁嘅科學證據咧係好難去做嘅，因為你而家爆緊呢個新型冠狀病毒，你會唔會攞到有？你會唔會做一個研究咧？就係、我一半人就唔准你戴口罩，一半人就戴口罩，跟住你去社區嗰度四圍行，睇下有幾多人係中招？呢啲都唔道德嘅研究咧，你唔會有數據噶嘛？ 即係所以其實佢成日話冇證據證明戴口罩喺社區有用，唔係因為即係真係證明咗冇用，而係因為做唔到呢啲實驗，係咪？ 係啦，佢哋就經常講要你要有啲即係對照嘅研究，先證明到某一樣嘅治療係有效。咁但係呢個情況之下，你一個新型嘅病毒製造緊一個大流行，邊個得閒會同你做呢啲咁嘅研究啊？冇可能。咁要即係變咗有啲。常識嗰個啦，即係你呢個呼吸道病毒明明係經呢個呼吸道飛沫去傳播噶嘛，你戴咗口罩一定冇壞噶。 係明白，係啦，多謝你許樹昌，唔該曬。係 OK， 許樹昌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啊，記住啊，常識啊，戴口罩係常識。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就有网友问萧叔叔咧，死开点样讲，或者我哋唔好咁粗俗啦，或者手开啦，或者过主啦，咁样我哋英文可以点讲咧？照翻粗俗嘅版本先，我哋如果英式英文咧，我哋可以话 bugger off, bugger off, b u g g e r, and then o f f 另一个字。Bugger off， OK， 咁但系呢个系比较粗俗嘅一个字，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咧就要小心留意，又未至于系粗口嘅 ，OK， 即系电视、电台都可以播到出嚟嘅，但系咧俾人听到都觉得你粗鲁嘅 ，OK， 咁如果我哋可以礼貌啲点讲咧，可以话啊 ，Would you mind leaving me alone？ 你可唔介唔介意等我自己一个一阵咧 ？Would you mind leaving me alone？Or 再礼貌啲啊 ，You can say。I'm terribly sorry, but I'm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我现在正在做一些事啊。Can I get back to you in a bit? 我可不可以稍后再找回你呢？这样就听下去比较有礼貌了。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o on 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繼續有關疫症嘅新聞啊，就係而家好多香港嘅家長都面對一個好大嘅難題，就係點樣去運翻喺英國讀緊書嘅仔女翻嚟香港咧？喺電話裏邊有英國升學顧問陳思明，陳思明你好啊 ，Hello 你好， 係啊，而家佢哋面對嘅困難係啲乜嘢？ 其實上個禮拜四開始大家都有睇新聞啦。首相就話可能原本新聞就話有機會會兩個停課兩個月啦。咁但係之後出到嚟就話唔使啦。咁學校其實好多設施嘅，即係好多policy 嘅。咁佢第一嚟佢就開放佢校園啦，令到其實讀緊中小學嘅學生咧可以留翻校園裏面，或者佢話佢會安排寄宿家庭俾你嘅。咁但係有啲家長都擔心啦。睇完之後啊 ，Boris Johnson 出嚟講翻咁嘅説話係嘛？咁难题一嚟就是机票啦，而家机票难，一票难求啦。但我啱啱睇，其实如果你肯转机嘅话咧，都系可以赶得切喺呢个 deadline 星期四之前啊嘛。 系 咁仲可以翻到嚟嘅。咁但系第二个，我觉得最大嘅问题就系个考试啦。因为其实好多学生咧，而家面临一啲公开试。咁公开试要留翻喺英国去考。如果你翻咗嚟香港，要隔离14日，再翻到英国，其实英国嘅 boarding school 咧就叫你都要隔离14日嘅。如果你来自香港，咁。有機會遲咗會影響學業。 啲試係幾時考啊？而家 五月嘅11日開始。 係似乎都時間都有啲問。 係啊，咁所以好多讀中小學嘅學生咧，都係留翻喺英國過呢個復活節假嘅。 即係而家你見到，譬如話翻嚟嘅比例同埋留喺度嘅比例係佔幾多？ 真係五五啦。 哦。 真係 50-50。咁但大學就好啲嘅，大學呢有譬如倫敦經濟學院啦、利物浦大學啊，有好多名牌大學都出到嚟講咗呢，話佢可以提供呢個網上嘅授課啦，同埋網上嘅考試。 係。咁所以係咪即係大學讀緊大學嘅學生係會多啲會選擇返嚟香港？ 係啦，一嚟嗰、那個方便程度啦，即係佢個考試啊，佢受影響比較低啦。佢哋亦都習慣咗網上嘅教學多咗啦，因為一向佢哋可能都會有師堂啊、重溫啊咁樣，其實佢哋網上教學比較習慣，同埋最重要嘅係大部分嘅大學咧係喺大城市啊，即係最擔心就係倫敦、伯明翰、曼城。Boarding school 咧反而係嘛，通常都即係真係山卡啲，咁家長其實擔心程度比較低啲啊。 系，即系其实你哋点睇咧？就好多好多嘅即系寄宿学校啦，尤其系中学生嗰啲，都系喺啲小镇啊，或者啲细城市都自成一角噶嘛。理论上，即系嗰个感染啊，或者系人群聚集嘅机会应该细嘅，系咪咧？ 我自己个人觉得系嘅，即系你唔好当呢个系英国，你当系一个地球一体化嘅话，你一定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少啲接触多人，少啲去人多嘅地方，仲要少啲坐公共交通工具等等咁。你搭飛機是高危的， 是 你一停回來一停回去，其實我覺得是 不理想的，但是我都很理解為什麼家長要這樣做，因為我們聽到Boris Johnson 的 speech 都是有些得人害怕的。 是，現在真的要撲機票回來，那些機票是有多貴呢？ 我今天見到其實真的沒有網上那些傳媒說得那麼恐怖的，我見到有些嘩睇啲報道啊，又去到3-5萬元都有張。但其實如果你肯轉機咧 ，which 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 sensible 嘅選擇啊。咁因為你起個機十幾個鐘頭唔去洗手間係冇可能。但係轉下機，你攞落機透下氣，其實係比較好。咁啲機票都係6000-8000元都仲有啊，呢個星期。 即係正常嘅喎，仲嚇都算 非常正常嘅。 係嗱，咁嗱留翻喺嗰度嘅一啲中學生咧，咁喺學校裏邊理論上係咪而家係講緊照常上課噶嘛？ 是的 ,boarding school 其实影响就是不大的。 咁如果他们有什么头晕身庆啊，他们会有什么遭遇呢？如果真的留在那边的话。 英国其实你间学校呢本身这个疫症的出现已经不是一时三刻了。在这几个月里面他们很多安排。第一学校有自己的 sanatorium, 即是他有自己的小诊所仔，有姑娘在里面的。咁随时都是有在这里。咁你一个礼拜有个你英国有NHS 是世界知名，就是它本地的医疗系统，它有一个 GP 每个星期会有2-3天会去学校巡访的，好，所以你会见到医生。如果万一学生真的有确诊的情况，发烧啊、感冒啊，那学校在这几个月里面都安排了很多隔离的措施，即可能它会有个这个诊所仔就远离其他学生的，那先隔离了先，然后如果譬如你头7天真系发现你嘅症状啊冇好过啊，唔系一普通嘅感冒啊，要做检验啊，咁佢就会安排你去 NHS 见医生。 系，但系即系而家讲法就系，就算你有啲轻微嘅症状，都唔会同你检测，甚至系都唔会有机会入医院啫嘛，系嘛？而家系咪咁讲法？ 我谂中小学同因为英国嘅私校咧，就唔系国民咁样嘅。standard 嘅，咁但係中小學同大學個分別好大，我比較 like 細路比較擔心大學生同埋大學生嘅，即係佢哋真係要去接觸國家醫療，因為本身學校自己一間私校本身自己都有佢自己嘅診所啊嘛，咁有所以有少唔同。 係，咁嗱，你見到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係一啲仍然留喺度嗰邊嘅學生，佢哋個學業會唔會受到咩影響啊？咁嘅情況之下？ 其实有少少似我哋香港，要睇佢嘅情况如何，点样去plan out 啦。如果以而家唔变，一路咁去到复活节都系继续翻学，唔好停课嘅话咧，咁嘅影响其实唔好大嘅。除非你翻咗嚟香港嗰班，最后翻到英国又迟啲先翻去啊，咁当然有影响啦。咁但系万一喺未来嘅8-14日，英国嘅情况真系恶化，佢真系要停课嘅话咧，咁嘅影响就真系好大啦。因为唔知 GCSE， 唔知佢个会考同埋高考会唔会如期举行，同埋二嚟就係唔知道学生係咪个个都接受到 online 嘅教学，咁呢个比较担心嘅。 你所了解呢，喺英国譬如话啲中学咁佢哋上堂而家戴唔戴口罩？ 唔係，其实我啱啱先 send 咗个 email 俾300多间中小学，佢哋 唔戴口罩，係一開由因為佢哋嗰個 Public Health England 佢哋嘅文化亦都唔覺得呢個口罩係幫到手。咁但係我呢上個星期啦 send 咗俾我嘅學校啦，佢哋我就同佢哋講，其實口罩係你當係我哋嘅文化，就算你哋嗰邊唔覺得呢件事係緊要，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尊重我哋呢個文化咧？我哋經歷過沙士有呢個擔憂，咁其實八至九成嘅學生，學生個學校翻嚟嘅 feedback 都好正面嘅，佢哋都會。佢哋會比你大， 即係尊重香港人就零舍獨樹一次咁樣戴口罩，都要特登同佢哋講聲解釋一下咁樣，係嘛？都 OK， 冇錯，即係 OK 嘅。佢哋 boarding school OK， 大學就唔同，大學同埋社區其實真係好少見到人戴口罩。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唔該曬陳思明， 謝謝你。 陳思明係英國聲學顧問啊，咁大家都聽到就係喺英國方面咧讀緊書嘅香港留學生嗰度嘅情況係點啊？好多家長都頭痛緊。好啦，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啊，喺全锦公路嗰边嘅全锦公路近住甲龙段，因为有意外，暂时来往方向都不能够通车，交通都比较挤塞噶，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尽量改路行啦。近住甲龙嗰段嘅全锦公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暂时不能够通车。咁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就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七咸道北过海都冇乜车龙嘅，渡船街就多车啲，龙尾排到果栏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二跌六个八，中兴通讯23.8跌7.2，盈富基金23.5跌0.5，工商银行5.1跌0.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深南科技、侨英控股、瑞强集团、丽时集团同港桥金融。五大跌幅股份：新威斯顿、Public HC 股份编号系8357，之后系保利协鑫能源、中兴通讯同上越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5.95，瑞士法郎0.944，澳元0.618，加元1.3，加元系1.39，新西兰元0.605，人民币7.004。英镑兑美元1.229，欧元兑美元1.118，港金报14,270元，比上日收市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93美元，卖出1,499.74美元。港汇指数107.5，报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较早时啦，全锦公路近甲龙段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嗰一段嘅来回方向仍然系不能够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将隧入口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粉锦公路介乎横台山至到锦田公路回旋处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另外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挤塞的。西贡大网仔路近柏宁顿花园，因为有临时工程，去万怡水库方向的龙尾一路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即係有外國遊客啊，去到本地啊，先至會咁樣。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就澳門行先一步。咁香港而家嗰啲輸入個案睇落嚟都係唔少嘅。咁可能就係、是可能特區政府真係要諗一諗，我哋會唔會需要就係仿效翻澳門咁樣做法？ 係，其實咧北京都係咁做㗎啦。北京就係基本上所有人飛機入境嘅咧，都係要14日家居隔離㗎啦。而見到剛才所講即係紅色旅遊警示嗰啲咧，譬如今日咧就有一啲新增嘅確診個案啦。其實佢係去過西非啦，或者係杜拜啦，都唔喺呢個旅遊警示裏邊嘅。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喂，加拿大都其實都爆得幾緊要嘅。譬如啱啱我睇到啲數據咧，就係、是、譬如就算係南美洲好多嘅國家咧，佢哋今日咧，譬如秘魯啊、巴西咧，增加咗都四五成嘅個案，一加就加好多嘅。所以即係咪有一啲地方可能爆緊，但係數字未反映，檢測未做得切咧，都有呢個可能啊。 係，因為我啱啱有啲，我有個朋友喺英國同埋喺杜拜翻嚟啊，咁佢同我講法啲話就係嗰邊啲朋友係即係佢哋本地人或者係遊客咧，都唔中意戴口罩嘅。 係， 咁所以即係其實會唔會喺個地區上面其實已經係廣泛緊傳播咧？因為始終個病毒的話嘅好多咧都係冇發燒或者冇咩特別跡狀，即係跡象咁樣。咁睇落嚟，我覺得如果係要即係。好好守住呢個城市的話嘅，我諗要行多一半先得。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都幾多證據啦，不同嘅國家嘅醫生睇完個病毒嘅一啲嘅特徵之後，都覺得係好多人可能係喺冇病徵嘅時候都可以傳播到呢個病毒，咁就變得咧，其實防不勝防啊。 係，咁啊變咗同埋好多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喺外地咧戴口罩就變咗好似異類咁樣，好多其他即係外國人咧見到佢咧都係即係覺得佢哋自己帶有病毒咁，所以令到我哋有好多香港留學生咧喺啲唔同嘅地方咧都唔係好敢戴口罩。 我諗因為即係其實香港人咧，或者就算台灣人或者內地朋友都好啦，都經歷過2003年沙士嘅話，就知道即係可以好大件事啦，即係可以成個城市都會冧嘅，可能係即係樓價又會大跌啦，然之後人命亦都可以隨時失去，所以即係香港人或者台灣人或者內地人咧，就一知道有呢件事，一聽到冠狀病毒都會特別小心咯。 同意同意 嚇，咁啊外國人可能就即係未經歷過啦，同埋佢哋成日都話戴口罩冇呢個。实验证明啊，冇实验证明系有用啊嘛，即系其实我都想强调下就系啱啱同阿许树昌医生倾完啦，六点之前嘅时候，其实即系就算世卫咧，我睇翻佢嗰个指引咧，其实佢嘅讲法系冇证据证明你一个健康嘅人戴口罩喺条街上面系有用，咁其实系不过咧就系佢只不过个讲嗰个意思系有好多醫生都係咁講嘅，係因為冇證據顯示有用，係因為做唔到嗰啲實驗啊。因為喺條街度，你叫人除口罩，然之後唔通噴啲病毒落你度咩？係做唔到嗰啲實驗啊。咁所以，所謂冇證據證明有用咧，係呢句説話真係要好小心去理解咯。 係，我同意，因為實質上其實無論係可以防止即係啲病毒係你自己吸入啊，亦都自己可能有感冒啊，或者有唔同嘅情況。好似今次咁樣嗰、那個即係流感高峰期的話嘅，我哋即係因為呢個流感而即係要即係死亡嘅人數係真係少咗。咁即係可以反映到其實戴口罩啦，我個人覺得係真係有用嘅。 是啊，因为现在流感少了就证明了即大家洗多些手戴口罩呢，其实整个防御措施是避免到病毒感染啦。咁冠状病毒都是病毒啦。咁所以即理应大家常识推断是有用啦。咁有一些就防不胜防的。譬如话你住緊间屋，原来楼上楼下有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呢，都不知点解会传到俾你嘅。我想大家都会留意到就是前两日啦，就是在大埔富亨村的亨泰楼的发生的一件事啦，就是在亨泰楼的其中一个单位就是3213室，32楼的13室呢，就有一对夫妇去完埃及旅行之后，这个埃及团的確診群组啦，咁就染了病毒。 咁但係過咗幾日之後，就喺樓上兩層喎，喺34樓嘅同樣係13室咧，就有一個住客就發現咧，就係被感染確診嘅。咁嗰個傳播途徑究竟係乜嘢咧？因為其實喺3413室嗰位住客咧，佢就行動有啲唔係咁方便嘅，就唔係話成日出街嘅啫，最多都係到樓下啲快餐店度食下飯。咁所以點樣傳播咧？嗱，根據而家嘅初步嘅調查咧，就懷疑係嗰條渠啊，唔講都唔知喎。原來咧，嗰啲糞渠咧，其實係會喺天台咧係有個通氣口嘅，有個排氣位嘅。咁而家懷疑咧，就可能係啲糞便裏面嘅病毒咧，喺成個即係衝嚟衝去嘅過程裏面咧，會霧化啦。咁然之後喺個渠管嗰度上升，咁然之後喺個天台嘅排氣口嗰度排出嚟。咁之後咧，就有可能因為一啲擾流嘅關係咧，係將啲病毒咧隨住啲氣流咧就喺頂樓附近嗰一啲嘅住客咧係會受到影響喎。咁呢樣嘢都真係好難防喎。 咁既然係知道的話嘅，咁設計上面係咪應該再做啲即係唔同嘅方式，又或者係咪條渠要做翻高啲咧？咁即係係咪以前嘅設計已經即係唔係好合而家用咧？ 係啊，嗱呢樣嘢都要問一下專家嘅意見先啦。我都有好多不同嘅。即系问题咧，想问下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前会长黄敬，黄敬你好啊， 系大家好， 系啊，我想问一下系咪呢啲嘅通气口咧，系基本上条条渠都有嘅，间间大厦都有噶？ 旧式嘅咧未必一定有，或者有人截断咗都唔奇怪，新式就一定有嘅。 系 咁就同埋头先听到两位讲到关于条排气管嘅长短嘅问题啦，吓咁就其实有相关屋宇条例监管住嘅。咁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都琴日去過呢個富亨村嘅。咁富亨村雖然見到佢長短腳都好啦，但係咧其實佢係有排氣管嘅設計。咁至於研究受頭提到嘅嗰個擾流嘅可能性啦，咁首先擾流就係嗰個實際嘅科學我唔喺度多講，因為有啲朋友都講咗。咁而喺頂樓排氣嗰陣咧係有機會有擾流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至於擾流之後有冇話有機會入到屋咧，亦都有機會嘅。咁呢個情況有啲似咧，就係、是、炒餸由樓上去到樓下，或者樓下去到樓上，譬如炒辣椒好功地咁，道理都大同小異。 係。 咁但係佢嘅範圍係有限嘅。 嚇！嗱，而家究竟係咪因為呢一個排氣口去即係噴咗啲病毒出嚟，就仲係？喺度檢測緊嘅，因為政府咧而家就即係攞咗周圍啊，喺個天台附近啊，周圍頂樓頂層嗰啲嘅住户裏邊就攞咗啲樣本化驗啦，咁啊未有結果。咁嗱呢兩日咧就已經化驗咗80多個住喺大埔富亨村13同埋14室單位嘅住客啦，就全部陰性嘅，至今所有結果都陰性。咁所以就真係未知道係咪真係因為排氣口啦，咁但係估計可能即係有咁嘅機會啦。咁我想問下阿黃敬，而家其實有啲乜嘢？方法可以，譬如有咁嘅情況出現啊，有冇辦法可以改善到嘅咧？ 嗱，首先主持人都講咗啦，呢個係懷疑啦，同埋即係未確實啦。咁就同埋我頭先早前講過，屋宇相關條例有相當嘅監管嘅。 嗯。 咁就目前嚟講咧，我哋冇話實際證明咧，一定係關嗰個排氣擾流嘅問題嘅。但係呢個排氣管本身係必須嘅啊。咁就我哋早前提過呢個紅吸效應同埋反紅吸嘅裝置咧，呢個排氣管係重要嘅一部分嚟嘅。 是怎样反红吸法呢？ 如果它冲马桶那么计，冲马桶的过程就会产生红吸效应，如果没有这个排气管的平衡的压力，可能将隔离咗又或者楼上楼下的厕所水会泵走了的。如果泵走了的话，那就没有了所谓的隔水型隔气这个概念，因为本身的马桶是有一个内置式的隔气在这里，那变了就在个马桶开出来了。 嗯，咁如果係如果要改善嘅話，或者個排氣口嘅設計上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到啊？ 咁我頭先想講咧，就係話我哋希望首先證明咗係呢件事先啦。如果係因為呢個排氣唔夠高嘅，咁好簡單咧，就加長佢啦。咁同埋呢個你話啊，你係咪以前嘅標準唔啱咧？其實好難咁樣一概而論嘅，因為點解咧？首先從來呢個病菌都冇出現過啦，我哋第一次出現啦嚇。咁目前嚟講咧，有啲國家仲係覺得佢唔存在。咁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是、當年沙士2003年咧，其實即時咧係有啲大學咧做咗啲模擬嘅實驗，要證明咗一樣嘢存在，跟住先至再做下一步嘅改善嘅設施嘅。咁如果我哋有呢啲證據咧，去先至講話改善措施咧係可以做嘅。 咁但係你話誒、哎、完全唔做咧，咁又唔係嘅。咁頭先提到咧，如果條排氣管真係拆得去特別短嘅，加長咧就嗰個動作唔難嘅，亦都唔會貴嘅。咁同埋技術上係絕對唔會難有難度噶啦。咁所以如果係相關嘅屋宇覺得佢太短，佢要加長，我覺得係好絕對 OK 嘅，因為加長都係有實際嘅即係功能喺度嘅。咁當然心理上亦都會好啲嘅。所以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近頂樓嗰啲家居咧，尤其如果佢根本見得到個排氣口喺佢附近啦，咁佢要考慮咧就係嗰個窗户咧係喺向住排氣嗰邊開定唔開嘅選擇啦。咁就如果佢嗰邊唔開嘅話咧，因為咧繞樓咧佢好似個漩渦咁樣。即係大概係一個圓形嚟嘅，咁就或者一個球體咁講，咁咧佢如果嗰邊佢唔開，咁自然嗰啲擾流嘅氣流就入唔到佢屋，咁佢開其他嘅地方嘅窗户咧，亦一樣做到通風嘅效果嘅啫。 係，咁嗱，會唔會如果咁講法，你講嘅係可能喂炒餸都有啲味道，全到周圍都係，咁呢一個排氣口都可能係同等嘅情況之下，咁我又擔心啦，咁我掛啲衫出去晾乾啲衫，會唔會都？即係沾染到啲病毒咧，如果咁講係有可能嘅喎，係咪咧？ 跟住我哋已知嘅資料咧，呢只病毒咧喺一啲光滑嘅面咧，尤其冷面咧，先至可以儲存生存得比較耐嘅，譬如20小時。如果你頭先提到嘅入衫咧，其實基本上佢即時都會死亡咁滯嘅啦，即係就算曾經沾染都好咧，都唔會咁容易沾染到人嘅。 我見到啲數據就短啲時間啦，又未至於即時死亡啦。嗱，咁我想問下，譬如你哋去維修啦，咁如果知道喂而家原來喺天台嘅呢啲嘅通氣口咧，都可能會噴出啲病毒出嚟，其實你哋好小心喎，要或者係有啲居民咧都會有陣時有啲天台係可以上去活動噶嘛，行下都得噶嘛，咁而家要好小心噶咯喎。 冇錯啦，其實沙士嗰陣時咧，我哋都上過天台做過同一條排氣口嘅檢測噶啦。咁當時我哋包到密密實實啦，就係包括咗成套我哋叫白色嘅防護衣啦，跟住眼罩啦，咁當然其實仲有頭盔同埋口罩啦。咁就嗰個防護衣嘅手同埋腳嘅袖口咧，亦都會綁帶嘅。咁就係避免有任何嘅接觸親性啦。咁其實如果我哋做咧，即係我哋本身從事呢個行業咧，我哋就會咁樣做保護裝置嘅。咁其實香港渠務署咧，而家嚟講咧，就係、是、污水咧，佢暫時咧就同我哋講就唔好做住啦。咁亦都係擔心有呢個可能性。咁直至到有即係所謂嘅突發結果之後咧，證明呢樣嘢係有嘅，咁就要必須做嘅。咁嗰個流程咧就會跟我頭先咁講。咁如果證明咗唔係呢樣嘢嘅，咁我哋一樣要做就係清潔自己咯，即係包括洗手啊，或者頭先講嘅防護措施。 系啊，郑成龙有冇啲咩担心咧？仲要 我谂即系可能我喺我个人嚟讲，即系如果做即系政策或者即系我本身唔系工程师啊，但系如果要等真系要事实证明得到先至咁样去即系改动咧，其实就会唔会真系有人命伤亡之后先至会做啲嘢，会唔会太迟咧？咁同埋另外，我觉得即系如果要嗰个市民的话嘅，如果知道嗰度有扰流而唔开嗰只窗嘅，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实际咁嘅情况。我谂即系真系喺设计上面要做啲嘢，就而系唔系叫我。市民就唔好开嗰只窗咯。 如果要改嘅设计咧，嗱两样嘢啊，郑生就第一样嘢咧，就我都要证明个设计有效先有得设计噶吓。 同意。 设计咗之后都要证明。第二样嘢当然都要时间安装啦。咁如果最简单可以做嘅，你话喺近窗嘅位置装个风挡，有啲似隔音屏障嘅道理一样。咁其实呢个系最简单可以做嘅。但系因为首先呢啲大部分都系高层楼宇啦，如果要做嘅话，其实佢需要搭棚啊，各样嘅工作都唔容易嘅。 明白。 咁所以我头先讲咧，最简单亦都系心理安慰嘅咧，有两样嘢，一就系加长吊喉，呢个系比技术上比较容易做到嘅。第二样嘢咧就系靠住排气口嗰边咧嗰啲窗咧。喺呢段時間暫時唔好開住，咁就係用其他窗做通風。咁因為香港嘅大廈設計咧，大部分都唔止一邊有窗嘅，咁所以咧，希望呢一個係將嗰個安全系數提升之餘咧，亦都減低咗市民個憂慮咯。 係啊，仲有一個疑問咧，就係嗱，香港有好多樓都好密噶，咁有啲樓就唔係話一樣高度嘅，有陣時好多樓咧係對正人哋個天台嘅，如果見到人哋天台有個排氣口味。又要好小心噶咯，系咪咧？ 我谂个道理同我头先讲嘅大同小异啦。咁但系咧，因为我都之前冇提到咧，佢咧就系话佢排气口点解会有机会传染咧？其实就系嗰啲病菌仲有一个生存空间。而家生存空间咧就应该唔系静止空气，可能就有一啲水分。咁其实嗰个排气口摆喺天台咧，其实最主要功能咧就系容易被稀释，俾我哋嘅风所稀释嘅。咁而且咧亦都会将嗰个水分咧系尽量系叫做乾爽化去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嚟到排氣口，譬如你見到個唐樓，你係住30樓嘅，個唐樓得6-7層樓高嘅啫嘛。 咁呢個擔心就唔係好應該嘅。咁就即係如果你話我住八樓，隔離七樓、六樓，咁要擔心係可以理解嘅。 嗯，咁好啦，咁大家住客都望下出面個窗，人哋個天台有啲乜嘢啦，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黃敬，香港管線專業學會前會長。 唔出街，日日喺屋企，我就嚟发毛啦！ 我好忙噶、哦，停课不停学啊嘛！今日先学完泰文同葡文，仲可以环游世界，认识不同国家嘅文化。 而家疫情未完，你仲可以环游世界？ 有脑在手就得啦！快啲上港台网站 e-learning 网上学嘢啦！ 我想睇文化艺术嘢， 有 咁画嘢咧 都有。 好嘢！呢、這个非常假期，我唔使再喺屋企发毛啦！ 香港电台不停上网，有嘢学。 仔啊，今晚想饮咩汤啊？ 青红萝卜粟米猪展啊！ 仔啊，咁想食猪扒定鸡扒啊？ 猪扒啊！ 老豆啊，阿妈系问我，你做咩抢住答呢？ 要练习定啊嘛！我要参加开心日报选民登记，我问你答，有奖问答游戏啊！ 个游戏系选择题嚟嘅，有得拣，唔使抢噶。除咗有礼物，仲有好多有关选民登记嘅资讯添。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嘅开心日报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面有郑成龙，我哋今日嘅评论员。 系，大家好， 你好啊。咁啊，嗱，我哋都即系留意翻，就喺武汉同埋喺湖北省咧，仲有好多香港人系即系滞留喺嗰度啦。而家对佢哋嚟讲有好消息咯，因为政府咧就话喺下个星期初咧就会派另一批第二批嘅包机咧去接载部分人翻嚟。 是，但是技术上面的问题都其实都是难克服的。因为其实已经见到国内呢，其实我们如果即上这段时间上国内都见到呢，其实每个镇或者市之间呢，其实那些防疫大队呢，就其实是已经封锁了所有公路的。那你必须要呢，即攞晒批文呢，其实才可以进出。那我想要协调晒即这么分散的香港人，其实那里都是很大的难度。 是啊，咁啊，而家就应该有啲地方就放松翻啲啦，因为都要开工啦。咁所以咧，而家就系讲紧即系要协调嗰个难度嘅关系咧，就今次就集中喺距离武汉两三个钟头车程嘅几个市啊，就 系 孝感啦、咸宁同埋黄石市。咁嗰度咧，而家系有700多个香港人系求助紧，咁另外就会再加有70个喺武汉市嘅，即系上次第一批专机之后冇未走嘅70个香港人咧，即系照计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咧就会又系分坐几班包机咧就会翻到嚟香港噶啦。嗱，佢哋嘅情况咧，我哋听一听新闻翻嚟再倾啊。 就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两人前年12月被中国政府拘捕，一直关押至今。事件被指是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后，中方作出的报复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一日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较早前咧，港岛中区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啊，跟住大会堂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嘅。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中区大会堂一路去到军器厂街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另外就系全锦公路近住甲龙段，之前因为有严重交通意外就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封路就开翻，不过都系多车嘅。近住甲龙嗰段嘅全锦公路就全线重开，不过都系多车。隧道情况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 西咸道北果和尖沙咀线龙尾在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去九龙塘罗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观塘入口都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啊，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都几繁忙噶，龙尾排到去油街。九龙方面，沿住观塘道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附近。新界咧，之前西贡嘅大网仔路因为有工程啦，咁啊，头先都几塞车下噶。而家交通大致就回复正常，不过咧就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大涌口路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而家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嗰段有啲挤塞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亦都系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黄金海岸一段交通都是繁忙的，丁九桥去屯门公路都是多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世界走一圈，中俄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中俄之间的实力咧开始越来越强啦。美国忌惮哪一个方面多啲嘅咧？ 一个就是太空军，即系喺太空上面将对方的人造卫星啊销毁。另外一个咧就是网络安全、网络战争。其实中国、俄罗斯都是非常之强大的，军队里面咧有一啲人咧系专门做黑客。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鄭盛龍啊， 係有個 嚟，係啊，我哋頭先就傾緊就係喺內地啦，有武漢同埋喺湖北嘅其他省市咧，都有好多香港人就等住翻香港啦。咁嗱，而家特區政府咧就準備下個星期初咧，應該就會派包機，第二批嘅包機接部分人翻嚟噶啦。咁其中咧就係有好多人咧就係。健康會可能有啲問題啦，現金開始使曬啦，都面對住種種嘅困難啊。咁就成龍，我哋不如一齊同佘女士傾傾先啦，好嘛？ 好啊。 佘女士咧係而家喺咸寧市，你好啊，佘女士。 你好。 你好啊，你好，鄭生、歐生。 係你哋屋企而家喺咸寧市情況點啊？ 依家咧個錢都用到七七八八咯，跟住咧又自己依家有病咗咯，又有胃病咯，胃好唔舒服咯，咁樣。 啲錢即係原本你諗住嚟幾日嘅啫係嘛？咁點處理啊啲錢？ 原本我係諗住嚟五日咯，跟住回程嗰啲車費都買咗咯，跟住係啊，跟住冇帶咁多錢咯，點知依家咧一嚟到呢度就困咗喺度，就隔離喺屋企隔離咯，出唔到街咯，乜都出唔到。同出面啲即系啲环境全部，成日都系屋企，又出唔到街，又买唔到嘢，买嘢都系小区嗰啲社区嗰啲人同我哋买咯，咁样咯。 咁嗱，即系成个几差唔多两个月噶咯，争一个礼拜都两个月噶咯，吓咁嗱，你哋而家见到咸宁市周围系咪都应该放松翻啲噶啦？有冇啊？ 依家系啊，依家放松啦，因为我哋依家咧就可以一日俾3个钟，我哋出去买嘢咯。咁啊，3个钟之内里面你要翻嚟咯。咁啊，如果你真系要翻工嘅话，你就要出示健康证嗰啲咯，即系点对点咯。即系譬如我屋企系去 A 地方上班啊，咁啊直接去到又直接翻，唔俾你去其他地方咁样咯。 咁即系你而家都出到街买嘢嘅系嘛？ 去到楼下个超市可以去买嘢咯。 系 啊， 你头先话啲钱差唔多用晒，用剩几多钱啊？ 之前用剩100蚊咋，乜咩咧就依家就系我细妹佢哋，因为佢哋可以出咗嚟噶嘛，咁啊佢哋就可以攞啲钱过嚟俾我咯，咁样咯。 系，即系而家都系。咁你屋企人咧，你系咪有个女喺度噶一齐噶？ 我女同我一起的。 是她什么情况啊你的女儿现 在她到老年级的今年升中一的了。 是。那读书方面现在上堂可不可以跟到啊上网得不得啊 是完全跟不到咯因为学校呢个老师在 WhatsApp 那里倾咯跟着我们根本就收不到 WhatsApp 咯那么咯。我个女咧，依家咧唯有咧，爸爸咧就去学校嗰度攞啲功课翻嚟，跟住咧喺微信嗰度影咗啲相俾我个女睇，跟住我个女就喺微信嗰度做功课咯，咁样咯。 系即系爸爸就喺香港，系咪啊？ 系啊。 咁但系点做点做功课喺微信传咗过嚟之后，咁样点样做啊？做咗点样俾翻老师啊？ 系唔好俾老师噶，自己做噶咋？做咗之后咧，系答案咯，跟住写个答案喺度，跟住咧就俾爸爸睇。爸爸依家做老师同你温习咁样咯。 哦，咁样嗱，你刚才话自己身体有啲病都，而家解决咗未啊？ 依家啱啱先解决啊，因为我嚟呢度咧啲唔好意思啊，我想讲啊。就是我来到这里呢来了月经啊跟着呢就我发信息给社区的人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那些卫生巾跟着他们不睬我咯。跟着我就阿妈跟我说他说他们那年代的人呢都是用纸巾解决问即是这个的。那我就不是贺着妈咪用纸巾咯点知就不得了到第五日呢就感染。晚上呢已经好痛了屙尿好痛跟着我等到天光呢我就去社区那里跟他们说咯我说我话我依家痛得好紧要，即系唔舒服。跟住佢哋以为我系肺炎咯，跟住就话啊 call 把车嘅话，我话我唔坐把车，我唔系肺炎咯。跟住佢你做乜嘢？佢话我话系尿道炎咯。跟住佢话你做乜嘢尿道炎？跟住我就话咁讲咯。我话我叫你哋帮我买卫生巾咧，你哋喺群里面都唔睬过我，又冇自己冇努力。 即系佢哋净系同你买嘢食嘅，即系负责定系点样样啊？ 他们负责买嘢咯，跟住如果即系呢啲嘢咧，咁我又唔知道我自己突然之间嚟咗，因为我翻咗嚟屋企，一直都系屋企隔离，都冇离开个屋企咯，咁咯。 咁你而家又话之前又有啲胃痛啊，咁而家情况点啊？ 因为除咗而家卫生署咧，我唔知点解咧，卫生署嗰啲人向医管局嗰度叫佢。开药俾我咯，即系叫医管局开，但系佢都唔开药俾我，我唔知佢有咩原因，点解唔开药俾我？我不嬲都食开胃药噶嘛，点解佢都唔开胃药俾我？ 即系佢系送唔到过嚟啊，定系点啊？ 佢唔开俾我咯。 哦，即系你同佢倾过，都冇开到药俾你。 系啊，我好嬲啊！我喺呢度痛到咧，我食嗰啲尿道炎嗰啲药，食到我胃。胃病复发，而家痛得好紧要，我都食，我又自己又冇，落唔到去楼下，即系呢啲药房全部都关门噶，佢哋呢度全部都关晒门啦，跟住我好嬲啊！点解医管局都唔叫卫生署佢送药俾我，佢都唔送药俾我咯，因为我都求助咗好多次啦，我又打去药警事务处，又打去区议员嗰度咧，跟住佢都唔答我咯，我就好嬲。 郑成龙有冇咩想问啊？ 我谂而家唯有系咁啦，渐露曙光，尽快可以翻嚟都补充身体啦。唯有咁有啲咩嬲嘅都翻嚟先至再算啦。 系咪？ 我希望香港政府尽快咧，将我哋嗰啲系湖北滞留嗰啲香港人咧，快啲。接翻香港咯，因为我哋呢段时间喺呢度好彷徨咯，好无助咯。我哋日日都特别系到咗晚上咧， 成日都等到天光咯，成日黑白颠倒咯，晚上咧就唔瞓觉，朝头早先瞓觉咯，真系心情极之差咯。 系一路瞓唔着啊？ 有冇？ 系咪啊？瞓唔着。 系啊。 嗯， 好啦，咁唔好四围去啦，咁即系都见到可以翻嚟嘅时间，咁都尽量留喺屋企先啦。 系啦， 系啦，忍多一两日。 喺咸宁市，你应该有份翻嚟噶啦，下个礼拜仲有一个礼拜。 系啊，佢已经登记咗啦，已经登记咗，但系我具体我唔知几日翻，佢冇同我讲喎。 而家未定嘅，而家讲紧吓，可能下个星期二嘅，咁啊，而家都等佢哋正式通知啦。希望一切顺利，快啲翻嚟香港啦，石女士，唔该晒你。唔该晒，好，石女士咧就系身处咸宁市嘅香港人，刚才都听到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另外就系即系钱就几乎用晒，咁后屘有亲戚可以接济到，咁就叫做挨过咗一段时间，咁希望可以下个星期咧。佢喺咸宁市咧就有份翻嚟嘅，应该系翻到嚟嘅。咁啦，郑成龙跟住咧，仲我哋电话里边仲有一位咧就系陈太，佢系而家喺鄂州嘅。陈太你好啊！ 你好啊，陈 太， 系 啊，鄂州喺今次里边好似仲未安排到你哋翻嚟，系咪啊？ 系啊， 系咁嗱，你哋要继续等啦。嗱，你嘅情况系你同你先生一齐都喺度噶系嘛？佢系啱啱即系都有啲唔舒服系嘛？身体都吓 系啊，仲有一个仔仔喺度。 系你先生身体情况点啊？而家 佢就系身体情况咧，就系、是、我哋最突然之间，我哋就担心到。好驚嗰係，因為咧佢身上面醫生講話，即係啱啱切除咗一個粉瘤背脊嗰度。 嗯。 咁嗰個瘤咧，咁醫生就講正常，佢都切咗好多個啦，當地。 嗯。 咁啊，切咗出嚟咧係表面光滑嘅。 嗯。 咁佢切咗出嚟咧係唔同人哋嘅、嗯，即係花曬咁樣咧，唔係光滑噶啦。 哦。 咁佢話你有即係肺癌嘅病史嘅話咧。可能有機會是那些擴散癌細胞咁樣擴散的可能咁樣，你要盡快去 check check 咁樣咯。 係啊，陳太，咁癌，你先生嘅有肺癌嘅病史，佢係咪都做完手術定係點啊？ 佢個肺癌咧係唔使做手術嘅，咁就係、是、做下化療咁樣電療咁樣咧。咁我哋翻嚟之前咧係做咗頭部電療噶啦。 係。 咁啊，就後遺症都幾嚴重下，咁佢就食乜嘔乜啦，都好長一段時間。咁我哋之前做胸部嗰、那個即係肺嗰個電療之前都有後遺症，咁我就唔係話咁嚴重啦，都一段時間就冇啦。咁啊，做咗頭部之後咧，就個情況就嚴重咗。咁啊，醫生都有聽醫生姑娘佢哋講過，頭部咧即係。即係個人都係靠個頭嚟維持嚟支配啦，咁啊反應會大啲，咁、我哋就冇懷疑啦，咁可能就一路都以為係嗰、那個後遺症啦，即係電療之後嘅。 電療咗幾耐啊？李先生喺香港 電療好似係啊 嚇幾耐啊？ 即係電完之後幾耐係咪啊？ 係咯，你嚇幾時嘅事嚟㗎？做電療同化療。 即系做完好似十月尾咁样， 即系十月尾做完噶啦。 唔知十月尾定系十一月， 所以身体都唔系好大问题嘅，但系翻到上嚟就仲有啲咩唔妥啊？翻到上嚟 就系、是、就做完之后就系食乜呕乜，嗰阵时都已经有反应啦。咁就我哋就以为系即系电疗嘅后遗症咁样，我哋就冇话当佢话好紧要咁样啦。我哋就照翻啦，就日一号咁样，我哋就照翻嚟，翻咗嚟之后咧，就都系觉得佢有啲唔舒服，都系觉得系电疗之后嘅后遗症嚟嘅。 系， 咁我一路咧，佢就肚痛，就开始肚痛、绞痛咁样，我哋就以为系佢一日食乜呕乜咁长嘅时间。咁啊，屋企人咧，我老豆佢都以前都有胃病，咁啊，就痛同佢以前嘅胃病都好似咁样咯。咁我都食胃药咯，止痛药啊、消炎药咁样，都自己去执药咁样自己食啦。嗰阵时都封咗城，又冇得去睇医生咁样咯。 咁但系又有粉瘤啦，又发现个身度出咗啲粉瘤。 系啊，粉瘤以前咧喺香港就觉得个背脊嗰度咧就。我觉得系因为有时都会生疮啊咁样，或者个痘痘咁样啦。好細粒啫嘛，嗰陣時就冇懷疑啊，咁啊就好似過咗嚟湖北依邊咧就痛啦， 开始痛啊，肚痛、绞痛，照咗 B 超，又系即系肝啊、脾同埋嗰个肾 系 都冇嘢嘅， 系 就睇唔到其他乜嘢，但系个肚都系绞痛，一路痛，个背脊嗰粒粉瘤又系痛。 咁样咯，系咁有冇而家特区政府知道你哋嘅情况？但系今次应该鄂州，因为你喺鄂州咧，就应该系今次翻唔到嚟嘅，系咪啊？ 系啊，我就打咗好多个电话周围问，只要可以联络到嘅电话，我都问，但系都系冇果咯，咁样，叫我等咁样。 咁但系鄂州而家去武汉， 真系 系咪而家你哋都系仲系封紧城，定系而家小区里边啲车行唔行得啊？系咪好容易接到你哋嘅咧？ 我哋喺乡下嘅， 系啦，即系可能交通就唔系咁方便。 我哋如果去即系我哋平时啊，如果自己私家车去机场都系两个钟咯，自己揸车嘅情况下。 哦，都算近、哦。 系啊。 但是你哋有冇办法自己揸到车去到机场嘅咧？其实你哋而家 屋企可以有，但系可能要地方即系批啲路条或者系通行证咁样咯。 系，即系话你其实都可以自己安排交通嘅。如果即系特区政府同你搞好啲文书，系咪啊？ 有听同地方沟通过，会帮我哋，即系如果。是真的有咁嘅需要会安排咯，即系武汉市呢度咧都会即系有武汉住，即系住武汉办事处咧。如果就佢都讲过，我哋如果睇医生咧，都可以帮我哋联络同埋安排咁样咯。 但系翻嚟香港咧，有冇再倾呢样嘢？因为系啦，而家讲紧下个星期可能有新一批嘅包机翻嚟嘅。但是啦，而家讲紧咧就系孝感、咸宁同埋黄石市同埋喺武汉嘅人咧，就包括喺里边。咁就话因为近少少武汉个机场，就唔包鄂州噶、哦。 系啊，就系、是、因为呢样咧，我就好担心咯，就系、是、周围揾啦。咁啊，我今日就又都系打咗号，我今日先知话有即系包机可以包机翻嚟第二次啊嘛。 系。 咁我都好紧张咯，一路都好紧张嘅。是啊，好担心我先生的身体，而家就系食嘢就食几啖咁样，食得多咧就唔得嘅。 成 个人即系瞓觉又瞓唔到，你个肚打针又好，食药又好，食即使食止痛药咧，佢仲有微微痛嘅，食咗止痛药都有微微痛嘅，日日都有打吊针咁样。 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应该跟譬如香港入境处他们有个电话给你打。 我打过晒的了。 啊、你是不是要提 多次的了？ 你提多些他们是不是你其实可以自己找到车啊，或者是两个钟就去到武汉机场啊，可能他们提一提他们其实你们可以自己去武汉机场，那可能个机会大一点、啊。 我就跟他反映了我的病情、他说一定要等即是同。佢哋即系佢诶写低咗我哋个情况啦，咁佢就要去住武汉办事处嗰度同佢哋沟通啦，咁样要等佢哋嚟衡量你系咪真系有咁样嘅需要啦，咁样 系，咦 啊，佢就咁样答我。 郑成龙点睇呢单 case 咧？有冇办法？ 我谂即系去到呢啲情况嘅、最主要一个可以帮到你手咧，应该就唔系入境处，应该都系驻武汉办事处嗰边，即系。無論你是藥物需要啊，或者而家身體狀況啊，咁可能你需要醫生去觀察，或者要有唔同嘅情況嘅。不如你試下再打多次去，即係個辦事即係住武漢辦事處嗰邊，話俾佢知而家即係你先生嘅身體狀況。咁盡量就希望可以喺呢一班機同埋其實佢哋做到份批文俾你咧。如果 check 到體温咧，我相信你應該即係可以跟埋呢班機嘅機會，應該都即係我諗相信都係大嘅。咁所以即係試一試咁嘅方式啊。 系啊，同埋听你讲你自己有车都可以去到嘅话，应该减少咗啲难题嘅，应该就当然啦，保证唔到啦，可能佢哋都好多人等住翻去啦。但系你呢个情况，阿陈太，你呢个情况，应该佢哋会认真考虑啩，系咪？吓、啊，好咁。 车嘅话，亲戚屋企都有车嘅。 系咯， 系 咯，咁所以 借用咯。 我想希望特区政府又听到啦，或者你哋又打多几个电话啦，佢哋都好忙嘅，佢哋都好多人揾紧佢，咁都要安排嘅。好，唔该晒你陈太，系咁希望陈太同埋你屋企人同埋你先生可以快啲嚟香港医病啦，继续医肺癌同埋可能喺身体上面其他好出现一啲嘅情况啦。咁希望可以佢哋早啲翻到嚟香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最擔心嘅咧就係咧嗰個排水口有一個叫做 U 型嘅一個嘅隔水嘅一個設計嘅。 環境局副局長謝展環， 如果係個 U 型係乾咗嘅話咧，那個糞便渠裏邊嗰啲嘅氣體咧就可以喺嗰度咧抽翻入去嗰個嘅室內裏邊。尤其是如果開咗個抽氣扇咧，咁就會造成負壓咧，就將嗰啲氣喺嗰度淨係抽出嚟添。咁所以咧就一定需要喺個 U 型嗰個水格嗰度咧係落水嘅，就可以咧阻隔咗咧啲病菌喺嗰度咧吸翻入嚟嘅。市民咧呢、這個時候咧，可能真係要 check 下自己個住宅啦。尤其是如果嗰啲污水渠啊，喺個自己嗰個嘅浴室啊或者廁所裏邊嗰啲咧，咁就更加留意啦。佢有冇呢個嘅漏氣嘅現象嘅？點樣可以知道咧？咁樣就好多時候，如果你喺個浴室或者廚房經常聞到一啲不明來歷嘅異味嘅，可能係臭味，可能唔係都好咧，就好可能咧嗰啲嘅喉管咧係有洩漏嘅現象出現啦。咁嘅話咧，就一定需要咧嚇請合格嘅師傅咧嚟睇 check 清楚啦。如果佢係喺室外嗰啲咧，當然佢有冇洩漏咧，要走出去出邊先至見得到啦。一般嚟講咧，佢都唔係咁容易走翻落個室內裏邊嘅。但係如果係室內裏邊，就算係遮咗一啲嘅位置都好啦，有不明來歷嘅異味經常出現嘅時候咧，差唔多可以話咧九成九咧係有喉管咧洩漏嘅現象出現，一定要揾人咧去檢查噶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咧，我哋仲有啲时间咧，就系要讲下咧，警务处长邓炳强咧接受明报访问嘅讲嘅一番话啦。电话里边有郑成龙啊， 系 啊，嗱，咁啊，邓炳强讲到咧就系，因为最近咧就警方都好强调，即系拉咗一班人咧，就系牵涉到一啲爆炸品案，咁其中咧就系有一啲人咧就怀疑系喺医院嘅厕所里边放咗一啲爆炸物啦，另外就系喺一个东铁嘅车厢上面咧，去到罗湖嘅时候咧就摆咗啲嘢喺个凳底嗰度啦，摆咗喺凳度啦，咁就跟住就移走咗之后都有一啲爆炸嘅，咁邓炳强嘅讲法咧就话准备咧就系同律政司咧就即正系研究紧嘅啦，就系会唔会用一个反恐条例去告佢哋，就唔单止系之前一路所讲嘅即系一啲嘅之前所讲嘅一啲即系有关破坏嘅条例啦，即系有关之前一路讲咧都系用紧即系告佢哋咧就系危害即系生命或者财产嘅爆炸咁样串谋导致呢啲爆炸嘅案件，而家讲紧用反恐条例，你觉得系咪合适咧？系咪合适用呢个控罪去告呢啲问题呢啲嘅罪案咧？ 系啦，要睇个龙门点样摆先啦。当初本身咧不嬲用开咧就系根据刑事罪行条例嘅，咁而家咧就系变做反恐条例啦。咁究竟邓处长个讲法的话，究竟本土恐怖主义同埋即系外边讲紧好似例如伊斯兰国嗰啲嗰种嘅即系极端恐怖主义嗰种程度系咪相等嘅咧？咁睇落嚟而家当然啦。佢哋做嗰種即係而家本土我哋香港擺炸彈啊，喺洗手間啊，或者係就住一啲即係要封關啊，去做一啲即係可能有機會影響到即係其他人嘅行為嘅嗰啲，去到即係外地嗰啲叫做恐怖主義嗰啲度數未咧？咁睇落嚟就應該就未去到嘅，但係真係喺條線上邊。 但係你覺得嗰條線係點樣畫咧？即係點樣先算係？點樣算唔係咧？ 我諗真真真正正的話嘅嗰個即係影響同埋嗰個應該會令到受傷嗰個程度的話嘅，係要去到一個即係相對係令到好多人都係一個即係受到威嚇嘅情況，或者係即係絕對迫使政府要做一啲嘢嗰啲行為，我諗先至到咯。 我哋聽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全锦公路近石岗军营外，下午五点发生交通意外，两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送院之后不治。涉事的包括一架私家车和两架电单车，其中一名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到博爱医院之后不治，另一名电单车司机腰部受伤，送到拿打素医院治理。新型肺炎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有子女在英国留学的家长表示，个女需要到当地医院实习，但是学校不给戴口罩，又没有宣布停课，不知道应否尽快安排子女回港。亦有留学生表示，当地人防疫意识差，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他最终用了30,000多元买商务机票赶回香港。有升学顾问表示，过去一星期接获过百宗有关安排子女回港的家长查询，有家长更加动用私人飞机接子女回香港，但由于英国的公开试未有改期或延迟，相信超过80%的中学生仍然会留在英国过复活节。国泰航空表示，由明天开始，今个星期会恢复和增加9班航班，接载旅客由伦敦希斯路机场返港。一名47岁男子在荃湾一间药妆店偷取5支酒精消毒剂被捕，今日在观塘裁判法院承认一项盗窃罪，被判即时入狱14日。有19次案底的被告求证的时候说，这些消毒剂是自用，但裁判官不相信。控罪指出，被告本月14号在荃湾千色会一间药妆店偷取5支酒精消毒剂，共计225元，经理报警，警员到场拘捕被告。被告在警戒之下表示自己一时贪心犯案。伊朗公布新增129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是出现疫情至今单日最多人死亡。当地最高教士机构专家会议，一名78岁教士染病死亡，全国累计超过850人死亡，确诊个案就累计增加至超过14,900人。卫生部发言人承诺，所有人认真抗击疫情，切实执行各省的封锁措施。外界质疑伊朗政府隐瞒疫情，实际确诊和死亡数字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更加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温暖潮湿有雾，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狮隧嘅情况。较早时啦，狮隧北行方向，即系翻沙田啦，曾经系实施间封措施，而家已经取消咗啦。因为较早时啦，狮隧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系曾经有坏车阻路噶。而家啦，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一路排到去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另外，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仍然是很多车，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龙尾仲系排到去丽晶花园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排队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比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行路或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怎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老婆，不如我哋今晚咩都唔做，一齐 收听 FM 九二六啊嘛！ 由黄晓玲为你带嚟俄罗斯嘅大城小事。 俄罗斯人好似都仲几中意睇书咁样。Simplyit 逢星期二嘅夜晚，有我 Kaylin 黄晓玲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俄罗斯读书嘅生活点滴。约定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7，大城小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啊， 系啊， 我哋头先倾紧咧就系警务处长邓炳强咧喺早前接受明报访问啦，今日刊出啦，就话咧考虑啊同律政司倾紧咧，考虑用反恐条例去提控嗰啲啦，即系最近咧有一几单嘅案件啦，就系有人用爆炸品即系炸烂医院嘅厕所啦嘅马桶啦，同埋喺东铁嘅车厢里边摆放一啲会爆炸嘅物品啊，咁佢就话。考慮緊用反恐條例喎，嗱睇翻嗰個反恐條例咧，其實係2002年係立法啦，當時係回應緊咧就係聯合國嘅即係對全世界嘅一啲要求啦，就係喺911事件之後啊，咁條例裏邊就寫明呵，即係其實要告嘅話咧，所謂恐怖主義活動就係要涉及行為係咪嚴重暴力啦，係咪大型破壞啦，係咪針對重要設施作出破壞等等，同埋係大型嘅人命傷亡啊，就咁睇似乎。是不是跟即我們看到那些爆炸品即整爛的廁所都有段距離呢？ 都仲係有距離，但係就相對好近啦。即係例如可能好似之前講緊話，遊行啊、示威嗰段時間嘅，有人做一啲殺警嘅指南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武器嘅攻略啊，咁呢啲情況的話係即係同嗰條線係相對好近啦。咁但係係到尾咧，我相信都係要即係律政司嗰邊再睇一睇。但係係喺條線上邊，但係我覺得就未係真係咁即係100%可以肯定用呢條條例去做一個咁嘅提控啦。 係啦。电话里面就有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嘅，陶谨申你好啊，你觉得即系啦，反恐系咪一个合适嘅控罪啊？ 你如果有几点啦，第一就系、如果你因为恐怖主义活动咧、就有国际都好多经验同埋标准嘅，咁就如果你话香港而家系话，即系我咁讲啦吓，你话其他啲即系有好大国嘅领事馆啊喺香港，咁佢哋。不嬲都要監察唔同地方嗰啲國民安唔安全啊，係咪有好多恐怖主義襲擊啊嗰啲嘢咧？咁咧佢哋我諗，如果你叫佢哋寫翻去話，話香港政府話而家係恐怖主義活動、啊，佢又話係啊係啊香港好係啊咁樣，我諗佢俾嗰啲華盛頓啊或者倫敦啊歐盟嗰啲俾佢七彩都似。 但是政府而家政府用嗰个字眼系讲紧本土恐怖主义活动嘛，又唔系 冇乜关 系 嘅。你度度都系本土嘅。譬如举个例，佢要中东嗰啲地区，佢要建立以前啦譬如以色列国咁，几十年前咁佢都有部分系用啲比较激进，甚至嗰、那个系暴力噶。咁你巴勒斯坦建国，佢话要建国都系咁噶，或者利比亚嗰阵时嘅情况。咁所以咧就事實上咧就如果你話而家咁樣有一個襲擊或者一個控罪係傷人或者放一啲爆炸品，咁呢個咧你夠證據你係可以去檢控嘅。但係你話呢個係同有一個嘅我哋叫做政治嘅主張，咁、那個主張係乜嘢咧？嗱，咁樣咁啊，大家要一定要拉埋個主張先得喎。咁如果你話，譬如人哋以色列復國咁，咁佢好清楚啦，巴勒斯坦建國咁，或者佢話要趕走美軍啊，即係嗰啲阿拉伯嘅國家 係咁樣講嘅，即係唔准你有嗰啲基地咁樣軍事基地咁。咁你話某一個係咪有嗱？第一係咪有個組織先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又冇一個組織係話啊，我咧就係、是、要某一個主張，然後我就會用依、這個暴力嘅手段嘅層級嚟到去推動呢個主張。到依家我就冇見過有一個係咁喎。嗱，你嗰陣時年幾兩年前咧，咪話嗰度喺亞視啊， 係 即係西貢嗰度咪有個 亞視舊廠房 啊？咁佢咪講到話又話咩網上有啲資料有咩主張咁啊嘛？咁收尾乜嘢都冇，佢仲話揾到嘢嘅喎，完全冚曬旗。警察嗰边，我唔知佢点解，佢拉嘅时候就讲到就系啦，呢单系啦，咁 嗰单嗱，嗰单啊，最后系都嗱五个人咧就拉咗五个人啦，串谋制造炸药、管有炸药啦，用刑事罪行条例去告啦，最后都三个入罪嘅，咁就因为佢哋咧就系都拥有一啲爆炸品，虽然话冇拎出去炸，但系咧就试紧，咁同埋咧就。研究緊點樣用 TATP 炸藥，咁雖然有原材料，但係就冇做到炸彈。 我意思係話咧，佢最重要就係佢當時佢話佢網上就話係有一個恐怖主義活動咁樣嘅。恐怖、即係佢當時係咁樣開始第一單，我記得係呢單嘅。 係 啊，好啦，咁而家你嗰單咧仲話網上佢話佢有喎、我唔知係咪啊咁。咁但係而家呢單或者呢幾單。咁我暫時，除非佢突然間攞到啲證據，我哋完全唔知嘅，咁我諗佢要攞出嚟講啦。 但係你嘅意思係要有組織啦。咁而家係好多人都喺網上邊有組織啊，或者係佢哋都聲稱佢哋有啲政治目的㗎啦。咁嗰啲算唔算有組織咧？ 咁你要嗰個組織同你實際活動嗰個係咪嗰堆、啊？因為你記住、啊，而家嗰啲佢話咩時候承認責任啊，定乜嘢咁上下啦嚇。咁、咁如果你係咁嘅話咧，你要小心喎、啊，因為喺外國都好多啲例子就係、是有人做咗一樣嘢，然後阿月就話係呢度我哋組織做嘅，我哋就推動呢樣嘢，咁你係咪真嘅先？即係佢哋都要查清查楚啦。 即係你覺得如果係真嘅話，或者能夠拉得上關係嘅話，有證據嘅話，其實告佢呢條罪都合適啊，或者 係 點？ 你要小心啊，因為好難嘅呢、這個我先要講就係好難掕得到啊。個原因好簡單，你呢個恐怖主義就係話，我用呢個極端嘅恐怖嘅暴力嘅手段，嚟到推動某一個政治嘅主張或者一個要求啊嘛。咁好啦，嗱有幾樣嘅可能性啦，即係以你第啲地方國際經驗總結，譬如第一，你係做之前咧，你已經有個組織就係、是推動某一樣嘢，然後咧你就做一個好極端嘅行為，咁然後跟住咧你就承認責任，呢第一款。第二款咧就係、是。你因為驚人拉嘛，咁於是你唔會預先張揚。咁但係問題就係出嚟啦。咁你唔預先張揚，咁但係人哋嗰個政府又好，或者某一個機構，你要求佢做某一樣嘢，咁你就咁你記住，你客觀你做咗嗰樣嘢咧，就係一個暴力嘅行為，但係冇人知道你要求乜嘅喎。咁所以你如果你係呢個第二款嗰款咧，咁你嗰個就更加難去話將你後面話係啊，我做嘅時候我其實係要求呢樣嘢嘅。咁你係咪喂？你係咪事後講噶？定話你真係咁噶？咁你變咗咧，嗰個喺嗰啲案例裏面咧就更加難啦。喺呢方面就咁。係 鄭成龍點睇咧？ 阿陶錦生，如果係咁嘅情況，都話第二個其實嗱，如果本身有一個組織不停喺香港鼓吹呢個港獨，或者係有一啲條例嘅，佢係反對嘅。好啦，當有件事發生咗之後嘅，佢出嚟承認責任。咁如果係咁，就可以滿足到第二樣嘢噶咯。因為其實佢不嬲都係講緊話，佢有一樣嘢係鼓吹緊，而係就住嗰件事佢承認咗責任。 唔係，如果你之後去做咧？是难好多的，即是你要告起上来的时候难好多的，因为你做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原来你是这样如此要求来到推动这件事嘛，即是以这个层次的暴力的形式来到推动这件事嘛。 是咁，當然啦，係佢做嗰陣時係未知啊，但係佢之後承認嗰個個責任，同埋佢本身嗰個組織係做緊一樣鼓吹，即係無論係港獨或者係唔同嘅訴求嘅即係情況嘅。 唔係你承認咗，原來你第二次之後再做咧，咁你就又就話啦，哦，你就係呢樣咧，就因為你上一次嗰陣時你已經要求咗呢樣嘢， 而跟住你做一個暴力嘅行為，就嚟到推動呢樣嘢。 係 係，我想問下， 否則嘅話，你乜因為咁咧？同一個 isolated 咧，即係話你平時做咗樣嘢，咁你咪告佢做嗰樣嘢咯，因為傷人咪傷人咯。但你就唔係用佢用呢個目的嚟到推動呢個目標呢個行為推動呢個目標嘛？ 陶謹申啊，我反而想問一下咧，呢條法例啦，嗱，即係而家講緊嘅鄧炳強講緊嘅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咧，就喺2002年嗰陣時去過，亦後屘有修訂過啦。咁但係嗰陣時係咪大家理解係講緊一啲伊斯蘭國國際恐怖主義先至適用嘅咧？有冇咁嘅理解嘅 當時？冇㗎。當然佢舉嘅例子全部都係國際嗰啲恐怖主義啦， 係， 因為嗰陣時就冇諗到嗰、那個一國兩制實施得咁和，同埋嗰個抗爭，以至到嗰、那個意識個提高到一個程度咧，係政府嗰個打壓係咁嚴重，去激化成件事出嚟嘅、 啊。即係嗰陣時冇諗過啦，咁、但係係咪適用咧？ 我適用就係你純粹根據條文嘅啫嘛。係 啊，咁 你根據，如果你係去做之前，你做一樣恐怖主義行為之前，你無論成立一個組織，或者你係去要求對方係就犯某一樣嘢個政府，然後你就話我就去放炸彈啦，咁咧呢個本身當然就係符合嗰個定義噶啦。不過問題咧就係、是而家我就咁觀察咧，蘇花做咗嘅發生咗個事啦、即係唔好講話係咪佢喺嗰個單件行為嗰度夠證據啦。就蘇花咧就冇，似乎就冇人喺之前咧嚟到去做一個宣揚，即係公開嘅宣揚。 係。 咁如果你冇嘅話咧，咁因為個政府冇辦法知道你，或者個社會冇辦法知道你係做呢個行為係為咗要達至呢個目的噶嘛。咁咧。就你就唔符合嗰個所謂你用呢個咁嚴重嘅手段嚟達至目的呢一個咁嘅聯繫啦，就咁嘅意思。 即係呢個就係關乎你剛才所講嘅提出政治訴求嗰個時間嘅問題。 因為如果唔係你普通你好簡單，你好多原因㗎，你可能有啲人係泄憤，有人咧係貪玩，有人咧係都係好嬲啊或者乜嘢咁。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喂，我唔知你嬲啊，即系泄憤啲咩咁啊？總之你都冇講你係依樣嘢嘅時候，咁佢就唔會產生嗰個威脅同埋就範嗰個概念啊嘛。 咁嗱，而家政府係真係諗緊啦，最少用呢個反恐嘅條例去告呢啲爆炸品嘅案件，你覺得意味住啲乜嘢？ 我諗佢有咩法例佢能夠諗得到用嘅都用噶啦。不過個問題咧就係、始終你係要。那個法律是幾個含義啦。第一，你會上到法庭，如果唔夠或者即係好離譜爭好遠嘅，咁可能你會有反彈啦。第二咧就係、是、如果你冇到呢個程度，而你將夾硬將香港污名化咧，香港污名化咧，咁產生嗰、那個經濟嘅影響都好大嘅，因為人哋國家嘅政府可能就。唔會聽你點啦、但係人哋如果外國啲遊客，你話有恐怖主義活動，咁佢就話啊，咁我唔嚟咯， 明白 係嘛？或者搞旅行團都唔嚟咯。咁第三咧就係、是，如果你根本嗰啲團體或者某一啲嘅政治嘅訴求係確實係冇曾有人咁做，而你誇大咗佢咧，咁你去將嗰個政治嘅活動污名化咧，咁呢個咧就對方條氣唔順咧。分分鐘可能激化會進一步的激烈嘅行為添啊，咁樣。 好，唔該曬，唔該曬，陶謹申，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剛才係。 哎呀，女啊，你唔好咁懶啦。 媽咪啊，你俾我瞓多陣啦。 唔使翻學啊，你都要勤力啲先得噶，勤力啲睇電視啊。 吓？ 係睇電視特備節目，上網問功課，同行抗疫啊！停课不停学，现场老师即时解答学习上的疑难，仲有名人嘉宾教大家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港台电视31。 有声好书 《小兰斋杂记》，作者南海十三郎，编定朱少章，声音演绎谢君豪。 太史又名下，胡语 下为疏音。顾十三郎少时有俗语闻师姑罗嗦，意即太史身后以欲求为继者。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凌晨两点半到四点，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是、警务处长邓炳强提到咧，就系、是、有几单嘅炸弹案咧，可能会用即系反恐嘅条例去告啊嗱，我都记得咧，就系、是、大家都记得就系最先将香港嘅示威啊，或者系嗰啲一啲比较激烈嘅示威嘅手段，连到反恐主义一齐讲咧，就系喺旧年八月咧，国务院港澳办提到嘅，咁系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啦，就提到就话示威者一啲极端嘅示威者丧心病狂咁攻击警察啦，就开始出现恐怖主义嘅苗头啊！阿郑成龙啊，如果用呢条最高咁，即系政府系当系恐怖主义噶咯？ 系啊，咁已经唔系苗头啦，就已经系即系佢觉得系确确实实咁样有恐怖主义喺度。不过根据头先阿涂谨申嘅讲法咁讲啊，个情况系如果系真系有一个目的嘅，例如好似呢个反修例事件咁，咁如果有人喺 Telegram 又喺唔同嘅即系通讯软件上边喺度讲咗话，喂，咦，佢如果政府再唔封关，又唔做啲乜嘢嘅，佢就会做一啲行为嘅。如果系真系咁样而亦都做一啲可能话即系假设系话放炸弹，又或者系做一啲行为嘅，直接系同件事有关联嘅，其实到嗰条线嘅机会系大嘅。 嗱，咁电话里边咧有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汤家华你好。 啊，你好，喂，先 生你好。 用反恐条例嚟告，你觉得呢个系咪一个合适嘅一个控罪？ 首先咧就大家都知道个反恐条例嘅全名咧就系、是、联合国括弧反恐怖主义措施括弧条例。咁条条例系根据联合国嘅喺2001年嘅决议，同埋三款有关恐怖主义嘅国际公约所定下的条例来的。咁就首先就不是即是特区自己而是联合国要求的。咁里边即是有关反恐的行为呢，主要就是说如果有些行动是会导致严重的暴力，或者是伤害到财产，或者是伤害到公众人士的健康或者安全，造成这个严重的危险，又或者干预严重扰乱机要的服务，例如 NTR 啦，又或者是而做这些行为呢，是那个目的是强迫政府、特区政府或者威吓公众人士或者部分公众人士，或者是推广一种政治的主张啦，咁就构成这个所谓刑事上的恐怖行为啦。咁如果你喺法律上係符合呢個定義嘅咧，就用呢條條例告咧，係我覺得係依法而行，咁由法庭去決定啊，究竟係唔係符合呢個法律嘅定義？ 你覺得咧？你覺得符唔符合呢個法律嘅定義啊？ 我覺得咪一個某啲情況之下，例如嚴重干擾機要服務啦，或者係破壞公物啦，令到特區政府去做一啲嘢或者唔做一啲嘢，又或者係推广一个政治嘅诉求，例如係要普选啊，例如或者係某啲其他嘅政治嘅理由呢，咁表面上係符合呢个条例里边嘅定义嘅。 我见到呢，其实条例里条文都不停咁重复，你有严重嘅暴力啊，严重嘅损害，即係你觉得那个用爆炸品，譬如炸烂咗个医院里面一个马桶，算唔算呢？ 我想如果是有机会伤害到公众人士呢，我相信应该是属于一些严重的的行为或者严重的损害。当然呢，个严重的程度去到哪里呢，就要由法庭去即是传言啦。或者我同时都应该讲讲呢，就其实有一样东西是都重要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条例的第十一条呢，如果有些人去做一些虚假的作出虛假的信息，例如擺啲物件喺某個地方，而佢呢個行為呢係令到人哋會公眾人士誤會以為係炸彈，而作出恐慌嘅話呢，其實都係一個罪行嚟嘅，最高刑罰呢可以監禁7年。咁所以呢個呢啲 呢啲都係一啲嚴重嘅罪行啦。咁究竟入邊一啲行為係符合呢個法律嘅定義呢？我相信係需要睇當時嘅情況同埋法庭點樣判。 咁之前呢，即係喺幾年前就有單案喺西貢亞視舊廠房呢，咪又係有幾個後生仔就係整炸藥嘅，咁後尾三個就告入咗啦，就判刑，即係最犀利嗰個係3年10個月啦。當時係用緊刑事罪行條例去告嘅，你覺得嗰個分別喺邊度啊？如果今次政府真係用個反恐條例去告，那個分別喺邊度？ 那個分別就正如我頭先所作出嘅，即係法律上所定下定義咧。必須要除了譬如證明他有管有炸藥咁啦，但如果係即當揾到炸藥咁啦，佢警方咧仍然都需要喺法庭度證明咧，佢擁有炸藥係為咗達到某一個政治目的，或者係威逼政府，或者係威逼香港市民，令到佢哋產生恐慌。咁所以嗰、那個法律嘅門檻係比一般嘅刑事嘅罪行係高啲嘅。咁呢個公司嘅法律門檻咧，係因為喺個條例之下咧，所帶嚟嘅法律嘅效果亦都係相當嚴重嘅。包括係可以將特首可以申請將一啲人或者將啲組織係公佈為呢個恐怖分子或者恐怖組織。咁如果係公佈咗之後咧，就唔可以捐募啦，唔可以任何人唔可以提供呢個財政上協助啦，唔可以提供任何嘅武器啦。亦都可以系没收一啲财产啦，咁所以嗰个法律嘅后果系相当严重。 但系嗰个门槛，即系嗰个要告得入嘅难度又高啲。 门槛亦都相当高嘅。 系、 第一就系嗰个行为一定要有严重嘅伤害或者严重嘅损害啦。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嘅目的啦，或者威吓嘅目的啦。咁呢啲都系一般嘅，譬如就咁管有呢个火药啊或者炸药嘅。嘅罪行系唔需要有嘅，咁所以两者嘅分别系相当明 显。咁郑成龙有冇咩睇法啦？对 啦，阿汤生，你唔知有冇听到头先阿陶锦生嘅讲法咧？佢就话如果系即系呢个门槛咁高嘅，而亦都牵涉到话即系恐怖主义嘅，咁如果真系告唔入嘅，会唔会影响到香港本身喺即系喺其他地方嗰、那个即系安全城市嗰个地位啊，或者系影响？ 如果系告唔入咧，即系法庭话。冇構成呢個咁嘅行為，咁如果係冇構成呢咁嘅行為咧，我睇唔到點解會影響到即係香港嘅聲譽。反而咧，若果法庭判咗係有構成呢個恐怖行為咧，我反而係擔心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可能會影響到。即系香港喺国际方面嘅形象或者嗰个安全性， 我刚才听阿陶锦新讲，我理解佢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如果律政司用呢条罪去告，已经无论告唔告得入咧，其实对于即系有一种嘅感觉喺外国人睇，可能系香港污名化，喂有恐怖主义啦，我唔敢嚟，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我唔认同，头先我都答咗呢个问题啦。如果法庭系判系无罪嘅，咁即系冇啦，冇点解会影响到香港嘅形象咧？但是如果判都是有一个恐怖主义的时候呢，我相信国际社会都会看究竟那个恐怖主义的涵盖面是几广阔，同埋将来会不会有同类的事件会出现。在一个即是香港法治相当高的地方呢，大家都留意到啦，最近呢个即係法治指数香港仍然係高企喺第16位嘅，係冇改变到啊，係高过呢个美国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相信一般嘅国际投资者咧都会係对香港嘅執法嘅能力同埋特区政府嘅能力係有信心的。 好，唔該晒汤家华，唔該晒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鄭成龍有冇補充呢？ 係啦，我諗都係啦，即係我相信其實呢段時間咧，各國嘅領事咧，其實都有擔心香港嘅情況嘅，亦都喺唔同嘅即係人士裏邊咧，睇一睇香港情況會唔會惡化。咁我覺得即係拭目以待啦，睇一睇究竟嘅情況會係點咯。 咁剛才講到其實即係香港嘅法治個水平好高啦，咁但係另一方面你又見到嘅就係、是、其實告唔告一個人呢？律政司嘅權力真係好大嘅， 同意 用乜嘢罪去告，同埋係咪要告你咧？喺最近嘅案件，你見到嘅就係、是、我唔知道律政司告人嗰個過程算唔算一個大家考慮係咪法治嘅一個因素啦？但係見到佢個權力同埋個左右個成個案件嘅因素，佢嘅權力都係好大嘅。好啦，今日唔該曬你，鄭成龍，拜拜。 拜拜。